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零九分，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睇翻今日咧，哇！2024年都已经又嚟到三月啦，3月1号咁啊，星期五，农历咧就正月21嘅早上嚟嘅，咁啊15度嘅气温，咁啊都寒冷啊吓，寒冷天气警告咧就生效紧啦，咁啊相对湿度64%嘅早上嚟嘅，咁啊但系都比较上干燥，好似都好嘅，咁啊都潮湿咗一段时间。咁啊，而家可以即系干爽啲咁样嘅感觉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啦，亦都咧有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啊，白权浩小白先出现，同各位听众咧就系打下招呼 ，say 下 hello， 讲句早晨，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啲人咧成日喺度自怨自艾，就话点解我仍然都系好似做唔到一啲成绩出嚟咧？点解系做唔到自己心入边嘅梦想？永远都系咧咧啡啡个人。好啦，跟住有几个嘅要点，你睇下你有冇中先。第一，你系咪一个拖延症嘅人咧？谂一谂啦，你做嘢系咪永远都系犹豫不决咧？又谂下啦，你有冇成日怀疑自己咧？你有冇好怕俾人拒绝？定系你做嘢系三分钟热度，经常中意揾一啲嘅藉口，甚至乎系谂好多嘢，凭空想象唔紧要，但系完全脱离现实嘅。咁啊，另外一样嘢系咪拒绝学习咧？呢啲咧都系一个人啊唔成功嘅原因嚟嘅。如果你有一点、两点、三点，越数越多嘅话咧，咁即系代表你有好多嘅地方需要慢慢去到改进，整合翻好之后，你就可以同呢个成功啊望得到佢，可能喺对岸可以同佢挥手。所以咧，每一个人嘅成功佢并唔系侥幸，系因为佢有好多嘅特质，好嘅特质，而佢亦都冇一啲特质系坏嘅特质。你想你自己系属于成功嘅一批，定系失败嘅一伙呢？ 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留。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 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 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 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现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 尚有意情仍流过。明天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未动我意情。 一首作品嚟自严明熙，加上谭咏麟，明天仍要继续。喺天气方面，早上寒冷，咁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然系寒冷噶，星期日早上相当清凉，咁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咁亦都有几阵雨嘅。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啊，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同大家一起睇睇咯，揭揭报纸咯。今日寻日咧就有公布消息啦。咁啊，寻日喺呢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嗰度咧，咁啊公布咗2024年全新嘅展览阵容，咁都好值得大家咧去到欣赏噶。咁啊，当中包括咧就系三月举办关于咧就系圆明园嘅大型特别展览。咁啊，到咗嗰阵时咧，咁啊将会展出190件。同埋圆明园相关嘅重要文物㗎。咁涵盖咗呢就係书画啦、器物、建筑嘅模型等等㗎。咁展览亦都会呢就介绍园林布局嘅象征嘅含义、时令嘅节庆、丰富嘅活动。仲有呢就係皇室成员嘅园居故事同埋一啲嘅艺文雅趣。咁全程呢就可以话即係将呢个圆明园展现晒俾大家睇。好啦。咁另外咧，亦都見到為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啦，博物館就將喺9月舉辦咧，就以中華文明起源為主題嘅大型特別展覽。咁展示咧就係中國考古近年嘅重要發現，咁探索咧就係5000年中華文化嘅起源同埋發展整個嘅過程嘅。好啦，咁我哋先睇返嗰个呢就係圆明园嗰个啦。咁圆明园呢个展览呢其实有个题嘅，叫做清代皇家园居文化。咁展览呢就喺嚟緊3月20号嘅时间呢，咁至到8月12号，所以呢就唔会话当喺今日嘅即係五六日有咩玩个环节同大家讲，喺 Coffee Time 同大家 share 下先。咁我头先都讲咗啦，展出190件圆明园相关嘅重要文物啦，咁有啲係书画，又有建筑模型等等。咁呢个咧都系非常之靓嘅事情嚟嘅。好啦，咁仲有啲咩活动咧会喺呢一个故宫博物馆嗰度举行咧？咁样，适逢今年咧亦都系中法建交60周年，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咁啊將會同法國啊兩間頂尖嘅文化藝術機構咧，就聯合主辦兩項嘅大型特別展覽。咁所以如果你又中意中國色彩，又覺得法國嘅色彩咧，你亦都係覺得係好值得欣賞嘅話咧，亦都要特別留意住啦。法國100年時尚啊嚇，今次有個主題，同埋咧就係中法文化交流史。好啦，博物馆咧就将会喺六月举办大型嘅法国服饰特别展览噶。咁当其时你亦都会展出咧就接近200多件18世纪至到20世纪初，哇，嗰啲咧真系靓到咚一声嗰啲男女服装，法国嗰啲服饰咧真系雍容华贵啊！咁喺大家脑入边都会想象得到噶啦，嗰啲咩路易几多世嗰啲着衫系点样啊？所以咧，今次咧都見得到咧，就係將呢一類型嘅服飾咧，就再次展現俾各位咧去到欣賞啊嚇。咁更加會有一啲譬如珠寶啊，甚至乎咧就係飾物，咁探索一下咧法國時尚百年以嚟 嗰一種嘅演變，同埋咧即係嗰個服飾同埋身體嘅關係啊！呢個服飾身體關係咧，就我自己都比較常少去到探索啊！到底佢哋法國嗰種嘅服飾同佢哋嘅身體到底係點樣配合嘅咧？咁樣呢個我都幾有興趣啊！好啦，展覽亦都特別咧，就係展示咗法國同埋咧就世界各地服飾文化嗰種嘅聯繫。咁啊，就例如譬如中國嘅絲綢啦。咁中國絲綢即係有絲綢之類，就運咗好多絲綢去到歐洲啦。咁法國其中一個地方嚟嘅，咁佢哋當地又點樣運用絲綢喺佢哋嘅衣服上面呢？咁今次喺呢個故宮嗰度亦都會見得到嘅。好啦，至於17至到18世紀咁中法文化交流為主題嘅一個特別展覽，這個咧就喺12月噶啦。咁啊，十二月揭幕，咁啊，到期时都会咧就系探讨一下中法两国嘅宫廷文化艺术领域。咁呢个咧就唔单止净系服饰啦，即系两国唔同嘅地方，佢哋到底系宫廷嘅文化嘅艺术上边到底点样咧？咁两大展览亦都会喺呢个展厅九展出嘅。咁啊，到期时亦都可以大家就慢慢地欣赏下。咁呢个展厅而家咧就正在展出一个叫做松波堤切利杜梵高，咁啊英国国家美术馆嘅珍藏展嚟嘅，咁呢个展咧就暂时去到4月11号，咁所以佢哋见到啦，文化馆嘅馆长啦，吴志华博士都话到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咁啊开幕一年半，其实已经接触咗咧就超过210万名嘅访客噶啦，咁佢哋好鼓舞噶，咁啊今年喺呢一个嘅博物馆上面，亦都会继续咧就同全球顶尖嘅一啲艺术文化机构去到合作。咁啊，策划世界级嘅水平展览，咁我觉得呢个绝对佢哋做得到，因为好多精彩甚至乎非常之珍贵嘅展品啦，咁亦都可以喺我哋香港嘅故宫文化博物馆嗰度展出，咁呢样嘢咧系相当之骄傲嘅，咁希望再做好啲，咁啊继续咧就精益求精啦。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世界天真得多，难难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情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对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境况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1000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忘我般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 只想跟你同在跌撞。谁人像你极可贵，换取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繁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踪。 呢首歌曲佢哋 DJ 嘅因爱而来啊！室外温度跌咗一度啦，十四度，咁啊相对湿度61%，寒冷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Happy Friday， 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咁啊深水埗光剑工学啊。咁啊，十八區嘅日日繽紛活動之一嚟嘅，咁啊，亦都會喺星期五六日嘅時間咧繼續咁啊舉行噶。冇錯啦，咁啊講緊呢一個咧，其實喺2月24日已經開羅噶啦，咁啊並且會喺3月1日至到咧就3日，即係星期五六日啦，咁啊再度舉行啦。咁啊，如果天氣而家譬如好似凍翻少少，咁你似乎都可以著衫啊，著得勁啲嚇。如果你去玩呢個光劍嘅話。光協工學活動咧，由深水埗民政處咧就策劃嘅，咁啊集合咗可以話科技啦、數碼啦同埋動漫元素，咁啊透過光劍嘅體驗啦，咁啊全息影像工作坊，咁啊等等，咁啊令到嗰個嘅畫面都相當之震撼啊嚇！咁如果你係發覺咧，係可以好好地去到欣賞下呢個劍嘅話，或者今次嘅台係咪呢幾日咧聽咗上次嘅意見啦，係咪搭高少少，令到更加多人睇到咧？咁一係嘅話咧，咁啊相信大家可以好好地享受呢一個嘅光劍啊！咁啊等大家可以快樂咁樣度過呢個愉快嘅週末啦。 在这日这地抛低一句青春多好，还期望轻松点，不要太恐怖，无数问号，就算不安处处预告，学会一切放慢，不必苦恼。 一首作品来自 Chantel 姚卓菲的，那听听六点半的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同反对美国政府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偏颇同误导言论。政府发言人指出，美国早被揭发对世界各地甚至多国政府进行长时间秘密监控。一名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更加公开承认曾经协助策划外国政变。美国政府却对香港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建议，特别是国家秘密相关罪行和境外干预罪，是得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发言人说，就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订立相称的域外效力，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国际惯例和各国各地区通行做法，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的必要元素，促请美方立即停止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说三道四，干预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屯门医院上个星期先后发现手术室扩建大楼九楼一间手术室和六楼另一间仍然未投入服务的手术室，各有一节装设在假天花的消防花洒金属喉管漏水。医院发言人说，工程人员检查发现有关金属喉管出现小孔，已经即时抢修，并且在检视同一大楼内其余手术室之后，再发现另外两间仍然未投入服务的手术室内有相同情况，强调手术服务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发言人又说，最近一次消防系统周年检查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完成，当时未发现异常状况，而医管局在收到相关回报之后，已经委托独立专家再次检视，发现小孔出现在金属喉管制造时焊接的位置上，正是调查同一批次金属喉管是否出现同样情况，稍后将会提交正式报告。医管局亦都要求大楼总承建商尽快更换有问题喉管，并且提交报告。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已经指示商务部对中国联网汽车进行调查，并且采取行动应对这些汽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拜登在声明之中指，中国决心主宰汽车市场的未来，包括采取不公平的做法，而中国的政策可能会令到中国汽车充斥美国市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他任内不能够任由这种情况出现。拜登又说，中国生产的联网汽车可能收集美国公民和基建设施的敏感资料，并且传回中国，而这些汽车亦都可以被远端存取或者停用。美国商务部将会在60日内就中国联网汽车的潜在风险征求意见，然后考虑起草法规来解决有关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朝早寒冷，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寒冷，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3%，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Cam roll action，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新晋导演何爵天。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导演，其中一个途径就是你是由副导演开始上去，咁而长记就是呢个所谓的副导演组里面最 start point， 即是很多毕咗业的朋友仔咁都是可以选择做长记呢个工作。 CIBS 节目全场 ready， 香港青年电影人 action，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香港园景师学会会长会讲解园景建筑的特色，以及学会在北部都会区项目所扮演的角色。 今年是香港电车120周年，节目重温当中珍贵的历史和文化回忆， 还会带大家到蒲台岛参加今届太平星照，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喂，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神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神光第一线。啊，十四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相对湿度63%。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讲讲呢个，我哋成日都话咧，都市上面要有好多树啊。咁可以咧就净化我哋嗰个嘅城市嘅空气嘛。有一种树咧叫做液态树。佢唔係真係一棵樹嚟，不過個名嚟嘅。但係佢到底咩嚟嘅咧？咁樣，哦，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全球已經超過一半嘅人口咧，咁啊住咗喺呢個城市嘅地區嘅啦嚇。咁啊，所以咧城市人口密集啊，咁啊帶嚟咗好多咧，即係譬如係交通啊、能源啊呢啲嘅挑戰。咁啊對環境嘅挑戰啊或者影響咁梗係大啦。咁啊，所以係咁樣嘅話咧，咁啊我哋就希望可以諗多啲方法。我哋喺居住嘅環境入面都可以咧，就係盡量可以幫我哋咧冇咁容易誘發一啲譬如呼吸道嘅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癌症等等嚇。咁啊睇翻啲數字先，根據翻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有咧就係700万人因為暴露喺空氣污染嗰度咧就而死亡噶。咁啊為應對城市空氣污染嘅問題啦，其實大家咧都已經係搞盡腦汁噶啦嚇。好啦，其中一個咧就呢、這個係叫做塞爾維亞嘅科學家。團隊咁佢哋研發咗一個咧，其實叫做液態樹，英文如果冇睇錯，應該叫 liquid three 咁啊嘅數字嗰個 three liquid 咁樣。好啦，咁佢哋就話到用呢一個咧，就可以創新嘅科技可以淨化城市，咁係咩嚟嘅咧？咁樣好啦，頭先話佢唔係一棵樹啦，咁佢個樣咧有少似一個巴士站，綠綠地色嘅巴士站。咁啊，好似有張凳俾你坐咁，但係佢咧就有啲有盞光，個光咁啊可以照出嚟咁樣，即係有啲一個玻璃箱咁樣嘅。好啦，咁呢個綠色磨砂玻璃箱咁啊係就係叫做一個叫做液態樹，咁但係佢實物嚟嘅，點解叫液態咧咁樣？好啦，原來佢咧呢個液態樹啊，即係佢入邊咪有個玻璃箱嘅，個玻璃箱入邊咧就利用咗嗰啲微藻啊，即係嗰啲藻類啊。 嗰啲藻啊，去到进行咧光合作用而产生一个咧就叫做生物反应。咁佢亦都由600公升嘅水箱嗰度组成嘅。咁其中咧就含有譬如有藻啦、有水啦、矿物质啦，同埋太阳能板。咁太阳能板即系佢可以自给自足啦。咁仲有啲就系譬如微藻咧，我哋要知道喺一个光照嘅条件底下，佢可以利用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氧气。液态树咧就系用呢一种嘅方法咧，去到净化我哋身边嘅空气噶啦。与其话净化，不如话佢不断咁样有效咁样过滤啦，咁样。咁啊睇翻呢个装置咧，叫液态树嘅装置咧，佢净化嘅效果系传统树木嘅十倍至到五十倍啊，所以咧真系要赞啦，十倍至到五十倍。一棵液态树吸收量等于咧就两棵十年树龄嘅树木所吸收嘅二氧化碳，亦都咧就相当于200方米草坪嘅净化效果。咁所以咧佢都系犀利嘅。咁佢咁叻，咁我哋梗系要赞啦。好啦，佢有三大嘅优势。第一就系净化率高啦。咁啊，净化率咧就系树木十倍至到五十倍啦。第二，占地面积好细嘅啫，佢只系即系头先讲过，好似一个细 size 嘅巴士站咁样嘅 size， 佢就已经做到，而且保养成本好低，即系需要定期清洁入边嗰啲藻咧，就等佢唔好咁过分咧。呢啲藻一生起上嚟就好过分，唔好咁过分，咁其实就已经 OK 噶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咧，我觉得系值得推介。咁如果你话香港会唔会有咧，咁我唔知道。咁但係如果你話有，我都覺得幾好。如果你話喺彌敦道咁放幾個呢啲叫做液態樹水族嘅祖商咁樣，咁我覺得呢一樣可以令到我哋即係香港嘅空氣呢可以再優化嘅話呢，係一件好事嚟嘅。咁睇下會唔會有機會等大家去街上面用睇到多啲唔同嘅淨化空氣嘅裝置啦。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呢，今日睇睇呢个天气报告啦。早上寒冷嘅，好似而家咁啊，冻冻地啦，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咧17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啦。展望明日仍然都系寒冷，咁啊，星期日早上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咧气温啊逐步回升，有几阵雨噶。好啦，而家望翻室外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三低水平嚟嘅，咁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朝早咧，咁啊同大家睇下晨光百科入边一种嘅动物，哺乳类动物蝙蝠。蝙蝠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嗱虽然蝙蝠都会飞啊，咁但系佢同鸟类不一样噶，佢缺乏咧从地面上面起飞嘅升力嘅。蝙蝠起飞嘅器官咧，其实系由前肢支撑嘅一层薄膜嚟噶。咁呢个咧，我哋叫翼膜。咁但系佢嘅力量咧，并唔能够同雀仔嘅翅膀咧相提并论。而一啲叫做飞虫啊，具有发达嘅后腿，亦都能够咧就系喺地面上面跳到好高噶。原来这个呢一个咧，亦都系飞行嘅方法之一嚟噶。嗱，蝙蝠嘅后腿咧就非常之细，冇办法咧就跳跃或者奔跑噶。蝙蝠咧就只能够用手脚咧，手脚并用咁样去到爬爬下啊嘛，好难先至可以飞得起，所以佢即系倒转自己都不无道理嘅。当我哋靠近地面嘅时间啦，咁啊鸟类遇到叫做凶险啊，咁佢就要飞上天嗰度逃走啦。咁但系蝙蝠就唔得啦，蝙蝠飞行嘅方法咧就先天条件不足啊，唔俾呢个鸟类抓。咁所以蝙蝠咧就挂自己喺棵树上面休息算数啦。咁啊将个身体倒吊，遇到危险嘅时间咧，佢只要将只脚放开，咁佢就已经可以开始飞啦。咁但系蝙蝠点解你要好奇？点解佢唔会脑充血嘅咧？咁样蝙蝠嘅脑袋咧系唔会充血，系因为蝙蝠咧嘅体重好轻嘅啫。咁佢嘅体重咧并不足以咧就影响佢嘅血液嘅流量嘅。咁啊流动先啱啊！全世界最细嘅蝙蝠咧叫做猪鼻蝙蝠，咁啊得两公克嘅啫，两 gram 嘅啫。所以咧就大家都可以即系感受得到蝙蝠嗰个嘅轻嘅重量啦。咁啊佢倒挂，仲有其他原因嘅，譬如呢啲咁冻嘅天气啦。咁啊蝙蝠亦都可以呢度倒挂嘅时候咧，就一路可以咧就保暖嘅。 隻歌就叫做啲咁多，我望住蝙蝠咧就想句咁都得。啲咁多啲咁多系边个噶？春哥，吴业坤。 公司抽奖差难啲啲咁多，抽到招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运，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啲咁得得，改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聋了口，出版博士。世人是梅稳定是押韵，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开始吧，调整三几秒那偏差，墙壁换过长镜头，不要甩漏，投出一路光柱保佑，请对准这个娃娃，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 keeper， 少咁巨嘛，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我个腿嘛，连球证也嘛。 这首作品来自坤哥吴业坤的啲咁多啊！高头提你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啊，十四度，可能有啲铁震嘅感觉，因为出边咧就冇乜太阳，因为天阴阴啊，因为天阴阴嘅十四度咧，体感上面咧都特别冻嘅。朝早嘅时间嚟到6:48，喺今日朝头早当然唔少得有我哋嘅 Sunny Sir 同我哋讲下行山嘅嘢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喺我哋晨光第一线之前 KOL 系列啦，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嘅协会总，继续都系总教练啊梁志浩 Sunny Sir。 早晨啊， 早晨， 听众身体健康啊， 系肿晒啦今日。 系我哋都系集集都要讲下嘅， 系 因为好多。原来好多司机叔叔都真系好多听我哋节目。 系啊， 系啊， 诶，各位大哥早晨。 系啊，早晨啊，道路畅通啊， 道路畅通系啦。咁啊，最好就支支旗都系正嘅，系啦，去远啲。 我唔识讲， 我估系咁啊。通常我哋中意啲远少少嘅旗噶嘛，系嘛？ 我哋搵日搵个师傅上嚟倾下。 系咯，系咯。 好，我哋讲埋先。 好。 咁今日我哋最想讲咧就系，我觉得之前有几集咧，我哋成日都讲啲行山嗰啲 apps 啦。 嗯。 可以幫到手救到命嘅。 係、哦，誒、你之前介紹咗一個咧，係話、啊、政府嗰、那個，如果冇記錯係HKSOS 定 SOSHK 啊？ 其實你啱嘅係 HKSOS， 你果然有做功課啊嚇！ 好有有有，突然間 mix up 咗，唔知 HKSOS 定 SOSHK 咁樣。 咁其實呢、這個Apps 咧係。我覺得佢當然要改善可以進步空間一定有嘅， 係。 不過先講咗佢優點先， 係。 佢著數得意嘅地，即係好用嘅地方咧，就係你安裝咗之後， 嗯， 有事要求救，一撳個掣就會直接駁去警署。 哦， 係999報案中心咧就會 咁犀利， 係啦係啦。即係暫時政府有個叫 My Map Hong Kong 啦，嗰個地政署出嘅， 係 嗰、那個我都覺得正嘅，因為佢有曬地圖啊， 嗯。 我哋電子版咧 ，HM 14張測量圖咧，成份就喺曬嗰個 Apps 裏面、嗯、免費下載， 係 任你用， 係 正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呢一個 Apps 咧，仲有一個優勝之處啦，講緊係HKSOS 啦。 嗯， 佢除咗撳掣可以即刻駁去999報案中心之外咧，你仲可以預設有三個親友， 嗯， 幫你做即係報警人嘅。 係 咁，當你出咗事嘅時候，你撳掣咧。嗰三位親友同時間都會收到你嗰個嘅定位， 係即係如果我 register 咗就係、是我登記咗，係 啦， 我太太 係 我家姐嘅， 係 跟住我一有事就即刻揾咗我太太、我家姐，即係順住次序揾唔到我太太揾我家姐， 係啦， 揾唔到我家姐就可能揾我阿媽咁樣， 係啦， 係 咁佢呢個仲有一個即係因為佢叫做咩多年嚟啲經驗咧、 嗯， 就發覺可能喺個草叢度揾唔到嗰、那個肇事人士。 係 咁點算咧？咁因為草叢匿埋咗睇唔到嘛。咁、 嗯、 佢有個呢、這個機制咧就係好得意嘅。你嗰個搜救隊啊，佢孭住一個啲signal信號機， 嚇、 一路行嘅時候咧，你個手機就會發出警號。 係 B B B， 我個手機會發出警號。 係啦， 佢孭住部機，我個手機發出警號。 係啦。 哦， 咁因為就佢呢個專利設計嚟，又咪專利嘅程式嚟嘅，咁佢就可以揾你，即係有啲似係我哋譬如滑雪嘅時候咧、 啊， 你係俾雪崩崩咗，咁你拯救咗嚟救你嘅時候咧，咁你身上有個反應器咧、啊，佢就揾到你， 好快揾到啦，捉鬼咁死隊咁樣有個雷達 radiation 咁樣， 類似咁樣嘅嘢，係啦係啦， 有個雷達咁樣， 咁佢就響佢就會令到你部機會響警號， 嗯。 咁你響警號嘅時候咧，咁就喺草叢裏面，就因為啲聲音就可以揾到你。 咁即係好似我而家咧，有陣時候我都醒唔起個電話仔在邊，跟住我就撳我個手錶，一撳嘅時候個電話就哔哔哔哔哔哔哔，咁我就知道個電話喺邊， 直頭係咁。 哦， 呢個專利嘅， 係啊係， 即係應該係亞洲首創人咁。 咁犀利？ 係啊係啊。 叻喎！呢、這個叻仔 攞埋獎㗎，有發明獎攞曬獎。 呢個係咪你發明嘅？呢、這個係， 因為我 好多發明啊你。 唔關事，我只係發明偷懶同埋精明地偷懶㗎咋，唔係啊！呢、這個真係唔關我事㗎，即係係政府部門啲人去研發嘅。 係 咁跟住仲有樣嘢好處咧，就係、如果萬一你收唔到信息， 係收到收唔到咁樣要 係啦，咁你都可以有顯示到有地圖定到位嘅。 哦，即係因為嗰個就 GPS 就已經可以定位啦。 係啦， 就算我冇手機嘅信號， 係啦係啦 ，GPS 仍然都係 work 嘅。 係。冇錯， 咁我 GPS 上面我係咪可以都即係喺佢嘅地圖入面都可以見到嗰啲山路㗎？ 見到㗎， 哦， 見到自己位置， 即刻開出嚟睇下先。咦，係喎， 佢都有㗎。 譬如我而家打開嘅時候，見到我獅子山郊野公園啦， 係， 佢係可以好清楚睇到獅子山入邊、獅子山公園 嘅 郊野公園入邊嘅路線。 係啦， 就算 even 嗰啲係分叉路、山路嘅分叉路咧，我都係可以睇到好清楚 嘅。睇到嘅，但係有時候啲路咧，可能真係啲市民新開出嚟嘅，或者唔闖咗出嚟嘅。你入咗去啲即係雪林裏面咧，可能綠色一笪，咁、但係當你求救嘅時候咧，嗰、那個鑑望坐標就自然就會顯示喺呢個手機上邊。咁咧仲有一個程式咧，裏邊係其他啲未有嘅。就係、假設你今次 set 咗係行五個鐘頭， 其實有冇得 set 咧？嗱，除你講得啱 ，set 時間啦。又或者有冇得 set 我今次嗰、那個行山嘅路徑？我就係假如諗住喺山田坳道，我嘅目標就係大埔道。即係大埔舊路嗰度馬鞍山嗰度，咁我咁行一段路，我有冇得咁樣 set 嗰條路線？ 可以畫落去啦，定位置。 哦，畫落去都得㗎呢個 路線啊嘛，係啦。 咁、 另外就仲有一個就係講緊， 咁其實 cover 咗而家好多行山嘅 app。 係係係係係。咁但係當然你話我用開嗰個照用咯， 係 即係可能我用開行山嘟嘟咁樣，你咪要用翻你自己用開嗰、那個。 係 我都建議其實就慢慢試。 係 你用翻啲你熟嘅。 係 咁呢一個咧就裝埋落去。是救援用的、非常好的原因就是它仲有一个是你假设揀了有五个钟头的活动时间、 咁你中间应该喐噶嘛？ 嗯， 如果你中间有情况系，假设行到两三个钟头，你部手机定咗个位完全唔喐， 嗯， 可能诶三十分钟咧，四十分钟咧， 个 GPS 都，总之我行就喐啦，个 GPS 系啦，你完全唔喐，咁即系有事啦， 系， 咁个报案中心就会打电话俾你，系啦， 真人嚟嘅。 是真人嚟嘅， 哦， 你即 系喂啊， 系咪需要，系咪需要帮忙啊？咁，哦，唔系啊，我冇喐，坐低咗喺度食紧饭咁样。但正常你坐低，你都会喐噶嘛，其实人都会喐噶嘛。咁其实个好处就系，因为过往有啲咧就系嗰个求助人啊，佢自己根本连电话都揿唔到， 吓， 咁就晕咗啦， 吓， 咁你可能停咗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喺同一个位唔喐， 嗯。 咁你嗰个旅程你又开启咗㗎嘛，咁即係你喺中间有事囉。 嗯。 咁呢个係一个非常之好用嘅方法。 哇，如果我行下山跌咗个电话， 嗯， 咁我冇办法執囉。佢又跌咗几个钟。 咁，嗯，你可以报警嘅。 我冇电话报警啊，哥仔。 哦，咁你可以有朋友通知。 咁个意思咪即係话其实个电话，嗯，即係嗰，那个叫做请救援中心嗰度都会打电话，因为佢见到个电话停咗喺嗰个位 置。你要开咗个 app 就先得， 哦， 即係你开动咗，你即係入咗信息，我呢个时间係会行山嘅。咁可能中间有啲嘢，咁你当然我哋唔会一个人行山㗎嘛，咁你有朋友㗎嘛，咁你咪可以同样通知返囉。 哦， 咁呢个 app 初嘅时候咧，都有啲即系小插曲，因为佢个红色个仔咧，好想引你去揿噶。 系啊，嗱，我而家都开咗 app 咧， 冇错， 佢有红色个掣就喺个屏屏幕嘅下低， 系啊系啊系啊 ，SOS 嗰个， 系啊， 其实我都好想揿啊， 你揿落去咧就会报警， 一揿就报警噶啦， 报案中心，咁嗰啲即系 我会唔会揿咗落去之后，仲要再有个 confirmation 喺度，我先至要再咩？ 佢就会有人同你讲嘢噶啦，系啊，即系一。咁上面都即係都 nice， 其實都知道，因為即係 因為但知心人想撳 嘅，咁啊好，其實我好吸引就想 撳，大家唔好撳啊嚇， 係即係有需要先撳個仔啦，咁同埋佢呢個仲可以係發短信嘅， 發短信我俾邊個啊？ 即係佢可以用短信嘅，譬如你求救嘅時候啦，佢同你聯絡嗰陣時，咁但係原來咧你用電話， 我咪要撳咗 SOS 呢個先至可以用，係係係， 你唔好用 咁啊，咁啊唔好撳， 咁佢可以用短信，譬如 send 相啦。用文字啦， 系， 坐标啦，全部都可以做到， 系，哦， 咁因为佢配合埋，就算系听障人士都用得嘅。 听障人士点用咧？ 咁你可以睇到噶嘛，可以用文字嘛， 系，系， 咁呢个就系一个即系好为大家市民去度身订造一个求救嘅 apps 哦，哇，好多方面咧，其实同现行嘅 apps 咧，佢哋都可以包含到嗰个嘅功能。其实正确啲嚟讲，除咗嗰个 SOS 嗰个就系唔好揿之外咧，其实其他嘅功能包括喺山上面揾地图啦， 系，冇错。 例如头先 Sunny Sir 所讲嘅路线嗰个嘅设定啦。系啦，咁例如我一撳一個叫新增活動，咁新增活動亦都有嗰啲新增活動嘅類型。佢除咗行山，仲有滑翔傘同埋蛙艇喎。 係啦， 係啦， 呢個定位又好緊要噶嘛。譬如我即係撞咗落去個荒郊野嶺裏邊，我唔能夠即時定位撳掣。 係， 你只要開住 S， 開住個 Apps 啦，撳嗰個求救掣。 嗯， 你連説話都講唔到都唔緊要，撳到個掣就已經可以即刻有人嚟救你啦。 哦，喂，呢個都幾好喎。咁佢有啲寫住。地图显示又有路线啊，哇，哦！佢连埋风向都有，啊， 因为玩独木舟啦， 系，啊， 白长山啦，咁其实佢都联络咗好多呢啲协会啊，话俾佢听，我哋有咁嘅 apps 啊，你多啲推广去用啦，咁，咁如果系真系帮到市民嘅，我觉得就不妨讲下。 啱啱啱 ，UTM 方格网系代表咩咧？ UTM 方格网咧就系我哋成日讲紧个格网坐标， 系 我哋手提电话里边已经本身有嘅，佢就会俾埋你嘅。 哦，即是我哋如果睇嗰啲咩银河战士啊，睇个出面嗰啲银河系嗰啲就话咩 M 十八星云啊，二十九星系嗰啲， 可唔可以唔好咁复杂？即系我哋搭地铁嘅阵咧，有张街道图，咁咪一二三四 A B C D， 我 B 二就系呢一格，我 B 五就系嗰格，嗰，个叫隔网。 因为以前我作家学过嘅呢个原来。 是小学五六年级已经识噶啦， 系咩？ 系 咁，我去中学先学咁嘅呢个， 系唔系你记错啦？因为 我最近教啲小学生都，佢，哦，已经知噶啦。 系咁，佢咧亦都有一个，譬如有地点，即系医院啦、AED 啦、紧急站，相信就系话俾你听最近嗰个 AED 医院嗰个位置啦。 系，嗯，其实好多即系资讯嘅嘢咧，个 apps 都可以提供得到俾我哋。 系， 最紧要唔使钱噶。 系唔使钱嘅，政府嘅，官方啊呢，這个 官方嘅，真系官方嘅， 好好啊！如果我遇到呢，這个有啲咩想问啊，到时候又问阿 Sunny Sir 啦。 好啊，好啊，好啊， 系咯，即系 代言咁樣啊，新年 Sir 幫手做政府嘅宣傳，好好啊， 係 做一個好市民。 应该嘅， 我颁唔到就，如果唔系我都想颁个好市民奖俾你， 唔使 唔该晒，新年成，拜拜。 拜拜。 好啦好啦，6:59啊，14度都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嘅。转头分道广播噶啦，普通话台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留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勤力致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望一望先，朝头早嘅7:08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朝头早咧就有白泉浩小白喺度嘅。咁啊，至于晨光交通天文台咧，有阿 N。 早晨啊！ 早晨啊 ，Model N 都喺度啦。 系啊。早啊，小白，仲讲紧呢个 get， 你呢个名 咁耐， 突然之间浮喺我嘅脑海入边。 一见到我就知系 Model N 咁。 系啦，咦？你今日呢一身嘅配搭系呢个绿色嘅配搭嚟嘅。 系啊，上次都系啊。 上次都系咩？ 系啊系啊，都系绿绿地，不过唔系呢一件咯，都系偏绿色嘅衫。 哦，系啊系啊 系啊。不过其实好随心嘅，我冇特登系话想系着咩色嘅，即系有时系啊，朝早起身好早咧，求其拿一件衫又翻。 你点会求其啊？我冇见过你求其嘅。 都求其。 你每日翻工都系盛装咁样 嘅。唔系盛装，系有化妆嘅。 系有化妆啊！咁你衣服嗰度都睇得出，你已经系有心思啦。 因为啲衣服通常咧买嗰阵咧就已经系谂好点衬噶啦嘛，咁所以咧可能一起身嗰下。呢件衫就一定系衬呢条裙，咁所以就好快又搞掂。所以其实你望落好似有衬过，其实都唔系嘅， 系咩？ 只系买嗰阵咧已经谂好，系咁衬噶啦，呢件衫咧衬呢条裙，咁所以就每一次都系呢一 set， 咁就可以好快就翻工啦。 哦，你系每一次呢 set， 我唔觉 大概咯。大概 你成日都好多唔同花款嘅，你 唔系嘅，你细心啲留意，其实就嚟嚟去去都系差唔多嗰几件嘅 啫。即系话我唔够细心咯？ 又唔系，系叫你多啲留意我。 系啦，咁啊都系好事嚟嘅。朝头早翻工啊，着得靓啲啦， 系个人个气场都精神爽利 啲， 系唔同啲嘅。 呢个我都承认嘅， 系啊， 系啦，即系人靠衣装，唔系话真系纯粹因为你个外表而吸引到有更加多人将个注目放喺你嘅身上边。是你有陣時亦都可以靠個衣服咧帶翻你自己個人嗰個嘅精神狀態， 改變自己個心情啊！嚇，即係譬如你入廁所嗰陣咧，見到自己啊，今日都打扮得唔錯，個妝都未用喎、啊，跟住就會覺得啊，都唔錯啊，今日有嗰個心情嗰、那個狀態喺度。 似乎你每日咧都係喺呢個洗手間嘅鏡前 面，都會望勁耐， 都會讚美自己一番先嘅喎。 讚美自己係好重要㗎。 係啊，當然係啊。 每個人咧起身都讚下自己，即係等自己散發一啲正能量。 係，哎呀，好， 係一個好嘅開始係非常之重要嘅。 係。 系啊， 虽然今日星期五啦， 系星期五，咁咪都开心咯。 系啦、啊，咁啊更加开心添。 Happy Friday。 系啦，咁啊几好啊吓。 系啊， 咁啊但系今日个交通情况又好唔好咧？ 暂时都唔错嘅，咁睇下隧道情况先啦。暂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嘅。路面情况方面啦，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咧，近住富泰村开始车多噶啦，咁车龙咧去到福亨村。咁提翻大家啦，咁现时咧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管制措施，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至每小时的50公里。 咁另外咧，葵涌嘅和塘咀街咧係有水管爆裂，和塘咀街近住健康街咧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咁而油麻地咧有水管急收噶，咁寶靈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廟街嘅唯一行車線就要封閉。 嚇、啊！封埋唯一行車線。 係啊係啊，不過其實嗰頭有時好似下晝嗰啲時間都係會劃為行人專用區嘅。 哦， 嗰一頭係。咁另外咧，觀塘嘅公樂道咧都有爆水管嘅，呢個就尋日開始嘅。咁、就去康寧道方向，近住康利道嘅部分行車線封閉。咁沿住康寧道來回方向嘅車咧，就禁止由觀塘公樂官立中學嘅路口轉入去公樂道。咁、所以咧，揸車嘅朋友就留意翻啊，即係。大概不同的位置有時都是會有這些水管爆裂的情況，所以駕車的時候都要注意路面的安全。 是啦，如果想更加捉得緊到底哪一度有爆水管啊、修路各樣東西的話，就留意住香港電台啦。 沒錯，留意住交通消息。沒錯， 交通消息就可以的了、相當之不錯，亦都是路面上面都沒有什麼特別大的事故的，相當之好。 是啦，暫時都不錯。 朝朝早呢都最主要都是温馨提示下大家哪一个位置就有啲爆水管嗰样嘢啫。 系啊系啊系 啦，咁除咗爆水管之外，仲有啲咩交通上面嘅提一提我哋咧？ 嚟紧星期日咧有个比赛、其实就系叫做赛马会全城跃动活力跑。咁咧起跑时间就8点开始噶啦，跟住咧起点就系元和路近住元和游乐场。 咦？唔系即系沙田元和路 系 嘛、 啊？ 有个元和路体育馆啊嘛，我记得以前 book 场。系啦，冇错啦。咁咧，其實朝早5点起咧，就已經開始有啲封路措施噶咯。咁長程就係咧，元和路去翻新城市廣場方向，近住和斜村啦，至到瀝源村嗰一帶。咁仲有沙田鄉事會路去沙角圍方向，近住沙燕橋咧都會封閉。咁仲有大涌橋路去馬鞍山啦，近住富豪花園嗰一帶啦，仲有火炭路去進陽村方向，近住城門河至到和斜村一带咧都会系封闭，即系其实主要咧就系城门河嗰头去跑嘅，系、啦，咁大家可能可以去观赏下呢个赛事， 可以可以， 系啊 系啊，特别系当地居民啦，望落楼啊见到啦， 系、都几搞笑，望落楼哇好多人啊，好多跑步嘅健儿喺度， 其实都 几开 心噶，即系我落咗度见到咁多人去跑步嘅话，唔错噶，不过城门河咧。我自己都有跑過城門河嘅，其實係真係咁多年以嚟都覺得係真係舒服，咁又咁出名嗰度跑步，咁、但係你頭先封路其實都封得幾多喎，變咗星期日嘅時間嗰段時間就應該係。 都唔算，因為其實咧佢又唔係兩個方向封曬嘅，咁、所以我諗佢都有一啲特別嘅交通措施、 改咯，即係啲巴士站改道，但係都仲行到， 係啦， 係啦，唔使 cancel。 系啦，应该 OK 嘅。 系啦，咁啊，算系咁噶啦吓，咁啊又可以进行到比赛。因为我屋企嗰边咧，即系近大埔尾嗰边咧，就如果一有比赛咧，就真系要封啦。嗰边就真系要封，冇办法啦。咁、如果你话城门河嘅或者大涌桥路一带嘅话咧，其实嗰边个交通咧都几紧要噶，系啊，好多人系透过嗰边啲路咧就出入，譬如喺一城啊嗰边石门嗰啲人又可能又要去翻沙田市中心咧，咁啊未必用铁路嘅时候都系需要喺翻大涌桥路嗰啲位咧就过翻过去嘅。咁如果都仲行到嘅，系啦，部分行车线都仲行到嘅，咁就冇乜问题啦 吓。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都系关于沙田嘅、 系 就系、咧有交通灯失灵啊，就系、咧沙田乡事会路天桥。同大埔公路交界咧系有坏灯啦，所以大家经过小心啦。咁另外咧，受到火警影响，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旺角道嘅全线咧，现时系要封闭噶。系啊， 哇，咁 系啊，突然之间收到呢个消息。 系啦，希望快啲處理到啦。咁啊，有火都快啲撲熄佢啦嚇。咁啊，千祈唔好有任何嘅傷亡就最好啦嚇。喂，不過講翻頭先你既然講話沙田嗰邊啦，沙田嗰邊咧其實就城門河兩邊咧，咁啊喺呢一個嘅二月底啊三月頭咧，其實咧花期係短嘅，但係其實大家都可以喺呢度欣賞得到咧，就富士櫻呢個櫻花嘅品種嘅喎。 哦，係啊，咁特別嘅。 係啊，咁啊，大家可以即係。去嗰度欣賞一下啦，咁佢係靚嘅，雖然佢唔係話即係 好似我哋睇譬如韓國嗰啲嘅，哇咁樣又唔知幾多條街啊，唔係嗰只嚟嘅。咁但係如果佢喺翻沙田石門安景街啊，或者石門城門河畔位置，其實即係近邊度咧？即係近濱景花園。 哦， 即係一城對面嗰個濱景花園咧，係、 哦、 啦， 咁 嗰度。 但唔知有幾多棵咧？ 翠湖花園咁樣，咁都唔算話好少嘅，因為。就咁睇啲相啦，咁可能影相角度啦，咁、但係我覺得啲花呢其實真係幾靚，即係真係好有嗰種白裏粉紅嗰種嘅美麗嘅，係、 哦、 啦，咁所以我覺得你如果鍾意即係 影打下卡啊， 係啦，影櫻花嘅朋友呢，同埋嗰度你可以踩住草地去到影呢一個櫻花嘅，係喎、 哦， 咁我覺得呢個呢係幾好㗎嚇，咁如果你話巴士嘅，咁有啲咩車可以去到嘅話呢，咁譬如 87D 啊 ,86S 啊81S 基本上如果你话喺濱景嗰个位咧，会去马鞍山嘅车，好多时都会经过濱景嘅，系、 哦、 啦，咁呢个大家可以留意啦，系 啦， 系 啦， 咁仲有咧就系如果你话乘坐呢个港铁嘅话啦，咁啊乘搭呢个屯马线，去到石门站，系、啦，虽然佢系沙田啊，但你要去到呢一个嘅石门站，即系屯马线嚟噶嘛，嗰个应该系石门站，咁啊之后就喺 A 出口咧就前往呢个城门河畔，系啦。咁你亦都可以去到欣賞到呢一紮嘅櫻花嘅， 咁都方便喎、啊，即係搭地鐵就可以去到咯。 係啊，咁我覺得唔錯。哦、你有冇諗過去睇櫻花未啊？你今年 未啊？ 點解啊？ 未去日本啊？ 唔使去日本， 而家可以喺香港 啦、 啊。 香港大把櫻花。 講起櫻花咧，就會係想去日本噶嘛。 嚇、 啊！而家香港都有， 而家香港好多咁開頭嘅 東涌 嗰邊啦，東涌嗰邊嗰一紮朋友咧都已經 去咗打卡係嘛？ 去曬啦，佢哋冇打卡嘅。但係去睇完之後，純粹話我都去咗睇啊咁樣，因為佢哋都會覺得係靚嘅，咁亦都係啦。咁而家佢哋都揾緊開香港仲有啲咩地方可以欣賞到呢一個櫻花。咁啊，沙田大家就可以諗下睇去唔去睇啦。 可以著住啲特別嘅服飾去打卡啦。 冇錯啦，咁啊，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咧，香港都有好多美麗嘅花。咁啊，最近亦都有譬如黃花風鈴木啦，廣播道一帶亦都有好多啦，南昌嗰度又有啦，係啦，即係黃色相係相當之鮮豔啊，同埋木棉啦。 木棉系啊，系、啊、 木棉而家都红当当啦，咁啊相当之靓，咁所以大家可以望 周围打卡咯，可以喺香港 岳高头就已经见到啲好靓嘅花啦。 冇错， 好唔该晒 Ann，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早上7:19嘅时间啦，等我同大家睇睇啦。早上寒冷多云，有两阵雨嘅，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17度啦，所以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仍然都系寒冷，星期日早上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咧气温逐步回升噶咯，咁啊有几阵骤雨，咁啊都系讲紧下个星期先逐步回升。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咁啊其实出边咧都能见到都系有嘅 ，OK 嘅，咁但系就比较上啲云厚啊吓，咁所以阳光晒唔到落嚟，咁啊变咗而家相对湿度就66啦，14度嘅气温咧体感上咧。都会觉得咧系冻冻地噶吓，咁啊睇翻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星期五同六咧都系寒冷噶啦。咁至于去到下个星期嘅时候咧，咁相信啊都要去到咧星期三度，咁啊有啲雨水，咁啊先至会暖翻啲嘅。咁而家早上嘅7:20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早晨各位。 咁啊，之前咧其实我睇即系报章嘅时间咧就话啊，老班庙复修、啊，又点样又剩啊咁样。 哦，系， 我都忽发奇想咧，突然间即系要邀请阿佳哥同我哋讲下，可能我自己咧即系就算有阵时行行过嗰一带嘅时候咧。我都冇特別遺意喎、 哦。哦，梗係啦，俾屋遮住曬啊嘛，而家。 哎呀，唔怪之得留意唔到啦。咁要等阿佳哥同我哋介紹下，譬如老班廟啊、老班啊，有啲咩特別嘅就係趣味或者故事咧？ 嗱，依家老班廟咧嗰、那個位置咧， 係 其實最早期咧，咁啊，梗係嗰啲梗係放，即係喺西環嗰邊啦，已經差唔多去到堅尼地城嗰邊噶啦。咁啊，即係荒山野嶺啦。咁就有以前有錢佬啊，就睇中咗，咁於是乎咧就喺將嗰個山坡咧就買咗之後咧，就開發成一個遊樂場啊！ 遊樂場啊！ 遊樂場嚟㗎，嗰個山坡係一個遊樂場嚟㗎。 哦， 咁咧成個山都遊樂場，咁咧就叫做應該叫太白啊。 因為呢個柳仙佬咧好中意李阿李白嘅，咁所以咧佢咧就將嗰游船咧個叫做太白，就唔知好似叫太白遊樂場，即係太白咁太白咩嗰啲遊樂場就咁樣啦。咁但係後嚟咧就唔好彩啊，就即係佢咧生意失敗，咁啊跟住啊即係將佢嗰個將呢個地咧就賣咗之後咧，就發展成為一個住宅區。咁呢個住宅區咧就一個個台咁樣嘅。所以咧嗰度咧有好多個台嘅，咩學咩青年台啊、太白台啊、乜台咁樣噶嘛。好啦，咁而呢間老班廟咧就係、是、咧後嚟咧就係、是、當佢變為住宅區之後咧。咁就一班嗰啲咁嘅三行工人咧，喺度自起咗間咁嘅廟。 哦，即係佢哋自己起嘅。 嗰啲工人自己起嘅嗰、那個、年代。 哦。 咁啊，就我哋供奉咧，啲佢哋嗰個即係老班先師，即係佢哋嗰個叫做保護神。 係。 嚇、啊！咁啊，於是乎咧，出現咁嘅老班廟嗰度咁樣啫嘛。 哦，哇！咁大概有冇話即係幾多年啊？呢、這個過百年嘅咯喎。 過百年嘅，近百年嘅，差唔多成百年啦，差唔多成百年嘅就。 哇！如果我揾翻嗰個揾翻歷史啦、香港一級歷史建築。 是 啦，咁喺呢一个清朝光绪十年，即係1884年 喎。1884年啦。 哇。 1884年 啦，係啦。咁犀利嘅。 咁所以就喂三行工人自己嘅廟梗係靚㗎嘛。 係喎。係 咪自己整嘅廟梗係更加落力㗎啦。 係啦。即係等於裝修師傅自己嘅屋企啊，自己落手落腳整，而班兄弟手足啊，都真係真材實料幫你整啦。 所以呢間廟咧就好有咩嘅，即係好古雅嘅，加上嗰個環境咧，雖然話前面俾而家俾啲新嘅大廈遮住咗啦，但係當你上到去嘅時候咧，佢隔離左右咧啲屋都唔係好高，咁啊所以感覺呢間廟咧嗰、那個即係都唔係話俾人完完全全咧就封到密密質質咁樣嘅，咁加上佢前邊咧仲有啲即係古樹啊。大嘅树喺度啦， 哇！啲古树都好珍贵、 啊，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啲大榕树啊，咁都好多年历史噶啦，咁啊都，所以咧呢间庙个位置咧，同埋加上庙，加上间庙咧，咁啊都成为一个景点啊，几靓嘅嗰度。 哇！阿佳哥有冇入过入去观摩过啊？ 我经常去添啦， 系咩？ 啊，每起码每年都有一两次去，点解咧？因为第一啦，老班办嗰日咧，呢间庙就好热闹嘅， 系 好热闹嘅，咁啊。就好多三行嘅工人啦，咁啊都會嚟嗰啲建築公司啦、裝修公司啦，咁啊都會組隊嚟拜神啦， 都 多謝呢一個祖師爺保佑啦。咁另外咧就政府咧就都有佢都有啲活動嘅、就係佢你知啦，我哋有啲工業學校噶嘛， 係啊， 咁啊有個啲老班長啊， 係， 即係咧就獎勵嗰啲讀書叻嘅學生，即係咁樣，就喺嗰度咧，就臨時咧搭個頒獎台，咁樣就 喺個廟入邊搭 嗰度。咁嗰啲學校咧，就啲老師咧，咁啊帶埋啲學生嚟上香俾祖師爺噶。 哇！ 係啊，佢哋唔叫做老師㗎，叫啲老師做師傅㗎。 係咩？ 係啊係啊。 哇，都相當有趣喎、啊！其實呢、這個 係啊，呢、這個都幾好㗎。因為家即係嗰個飲水思源嗰個美德咧，咁啊喺度發揚啦。 係咁啊！嗱，阿佳哥既然都入過去老班廟啦，唔少次啦，入到佢嗰個感覺，你頭先都話到佢好典雅啦。但係譬如佢個 size 啊、大細啊各樣 嘅，嗱佢唔大嘅， 係 佢唔大嘅，唔算係好大嘅，唔算係大嘅廟嚟嘅。但係裏邊啲嘢咧就精緻啦、古雅啦，即係有種古朴嘅味道啦咁樣咯。 喂，入邊都有啲壁畫啊，又或者有啲叫雕塑啊，或者各 樣廟都有啦，即係嗰啲泥塑啊，嗰啲咁嘅石灣陶瓷啊咁樣都有嘅。咁就好保存得唔好，本身都好添啊，本身都好嘅。咁另外咧就係佢仲有好多碑文咧都唔差嘅。 嗰啲碑文都係以前啲三行師傅就自己即係， 唔係佢捐錢人啲名咯。 哦， 捐錢人啊嘛，唔係喺啲院廟咧，喺牆嘅兩邊咧就會貼好多呢啲咁嘅捐錢人嗰啲碑文咁樣咯。 嚇，佢咧既然咧都已經由光緒十年去到而家啦，其實有冇呢一個廟咧？喺經歷過咁多戰爭上邊，又曾經都有做過啲大劫復修定係點樣㗎？ 我又冇聽過話佢冧過喎。即係逢係啲廟咧，因為佢本身都係磚瓦建築咧，嗰段時間就要收一收噶啦。如果唔收咧，就流水啊，有危嘢咁樣住住嗰啲。 咁、如果係咁，譬如老班廟，佢一直以嚟佢係邊一個負責去到修葺啊？邊個主要負責佢呢啲工程？ 佢有個工會嘅，佢有個工會咧就負責嘅，好似個廣月堂 係。 廣粵台， 即係咁多年都係由佢哋自己去到負責翻曬。 係啊係啊，由佢哋負責翻嘅，由佢哋有個工會嘅。 咦，咁幾好喎、 啊！係啊，咁啊，係啊，即係有人管咧，就好多嘅。 係， 即係咁啊，咁啊，呢間廟就由於有呢個廣粵有呢個堂，即係呢個堂口啦，睇住啦，咁啊佢嗰個運作啊、經營啊都即係都算唔錯嘅。 係，咁老班旦咧又係點樣㗎？有啲咩儀式特別要做㗎？ 冇啊，拜神㗎啫嘛。咁啊，佢哋特別少少嘅，就有請咗啲道長咧，咁就喺度誦經嘅。 係 以前咧，我懷疑啊，以前可能係請南華先生嘅。 即係以前即係你講嘅，即係幾廿年前喎。 佢會做一，即係喺河大嗰時候咧，會學誕日嗰陣時咧，就會做一個照啦，大照啦，呢個照會咧就而家做一晚嘅啫，做一晚啦，因為即係一日一夜啦咁樣啫，咁啊縮短咗咁樣咯， 係縮短咗嘅。 而家就請咗啲全真派嘅道長啦， 係 咁就去做啦咁樣咯， 係咁就做嘅時候都係一個儀式，咁就多唔多嗰啲三行師傅其實會參加翻，係趁住老班大 嗰陣時咧，仲冇乜三行師傅拜噶，都係即係道長喺度唸經嘅啫，即係反而就朝頭早咧，即係用燒豬嚟啊敬俾祖師爺咧，嗰度最熱鬧。 因為燒豬啲三行師傅都可以自己分埋一份啦。 唔關事嘅，唔關事嘅。 唔關事啊！ 嗰個照係廣粵堂去做噶嘛，唔係嗰啲嚟拜神嗰啲三行師傅做噶嘛。 哦，咁樣。 不過佢哋係俾錢嘅，即係佢哋會捐款有塊綁大家夾錢嚟做呢場照咁樣咯。 哇！我聽完之後我都有啲興趣啊！即係既然入邊即係三行師傅自己起嘅，當年 以前咁噶，以前咧老班旦嘅指示嘅时候咧，会灯火通明啊，开半夜三更开门咧，就派老班符噶。 老班符？ 老班符咧，一条老班嘅保护，即护身符咧，就派俾嗰啲街坊啊，派或者系嗰啲人，嗰啲嚟拜神嗰啲传信啦咁样啦。咁啊，现场即场咧就有人咧就吸啊老班个印咁样噶，开印咁样吸印嘅。咁但系咧。就冇咗噶啦，呢個風俗而家。 哎呀，點解啊？ 再冇人半夜三更走去嗰老班廟噶啦嘛。 咁佢有功啊，有求噶啦，可唔可以整翻啊？ 入手先去攞咯，係咯，夜晚就冇話咁神心咧，半夜三更走去攞噶啦。 咁你頭先講嗰個老班符，咁日頭去而家仲有冇噶呢個？ 有仲有嘅。 都有嘅， 可以求翻條嘅，係 啦。哦，呢個都有趣，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去又人哋外國旅行嘅時候，又話要揾嗰啲咩符咁樣，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啊。呢個 間廟有， 間間廟都有㗎。 要收集嘅話。 係啦，呢個老班廟相當有趣。系啊，咁都喺我哋香港文化入边咧，几特别嘅啲三行师傅自己起，去到今时今日仲有咁华丽嘅建筑啊，入到入去嗰个感觉都不一样。咁如果大家行过嘅时候咧，不妨望多两眼，咁啊睇下我哋香港以前呢一种嘅风俗啦。唔该晒，佳哥。OK，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他已经指示商务部对中国联网汽车进行调查，并且采取行动应对这些汽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拜登在声明之中指，中国决心主宰汽车市场的未来，包括採取不公平的做法，而中國的政策可能會令到中國汽車充斥美國市場，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風險，他任內不能夠任由這種情況出現。拜登又說，中國生產的聯網汽車可能收集美國公民和基建設施的敏感資料，並且傳回中國，而這些汽車亦都可以被遠端存取或者停用。美國商務部將會在60日內就中國聯網汽車的潛在風險徵求意見，然後考慮起草法規來解決有關問題。孟加拉首都達卡一棟七層高的建築物發生大火，造成至少44人死亡，40人受傷，傷者情況危殆。 事發在當地昨晚近10点，當局說建築物內一間餐廳有石油氣罐首先引起火警，火勢之後迅速向上蔓延，多人被困，消防在撲救2小时之後才將火勢控制。有消防員說建築物內幾乎每層都有餐廳，而這些餐廳都是使用石油氣罐。孟加拉政府已經下令徹查火警起因。特區政府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美國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的偏頗和誤導言論。政府發言人指出，美國早被揭發對世界各地甚至多國政府進行長時間秘密監控，一名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更加公開承認曾經協助策劃外國政變，美國政府卻對香港特區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建議，特別是國家秘密相關罪行和境外干預罪自得，實在令人難以信服。發言人說，就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訂立相稱的域外效力，完全符合國際法原則、國際慣例和各國各地區通行做法，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的必要元素，促請美方立即停止就《基本法》23条立法說三道四，干預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朝早寒冷，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寒冷，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话 Ann 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介乎旺角道同亚街老街之间嘅全线系要封闭，一带咧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范围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东隧去港岛的车龙到油丽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车龙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轉大老山公路都開始車多㗎喇。咁另外提返大家啦，現時呢沙田鄉事會露天橋同大埔公路交界處呢係有壞交通燈㗎，一帶呢稍為車多。咁而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係實施緊強風管制措施，車速限制由每小時100公里降至每小時5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二台话你知， 在泰国常见的咖喱辣椒酱分别有绿色、红色、黄色和啡色四种颜色，亦都即是绿咖喱、红咖喱、黄咖喱以及马沙曼咖喱。 马沙曼咖喱是泰国穆斯林的传统料理，味道浓郁，层次丰富，包括酸、甜、咸、 辣四种味道，因为里面用了大量的香料，例如胡椒粒、丁香、八角、肉豆蔻、月桂叶、肉桂等等。 这些香料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定要经过烘焙，先会用来制成咖喱酱，这样的香料先可以散发出最大的香味。 马山曼咖喱因为有着穆斯林料理的背景，所以这种咖喱很少会配搭猪肉，一般常见的是用来煮鸡肉、牛肉或者是羊肉，然后再配埋薯仔。 讲开吃咖喱，原来在泰国有个相当特别的饮食文化，就是吃咖喱配白饭的时候一定要配埋鸡蛋，无论是煎蛋、水煮蛋定是荷包蛋，煮法不重要，不过一定要有。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台话你知，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aggie 黄慧仪 ，Lester 洪少贤， 同你发掘英语有趣之处。 成日捞乱啊，原则啊 ，principle 呢个字啊，校长都系叫 principle 喎。 咁可能你可以谂起即系一个点样容易啲嘅记法，就系通常 PAL 好似 pal， 因为 pal 系可以指朋友嘅意思。咁、 啊、 你就可以见到我可能系 PAL 心咩，应该都会系一个人嚟嘅。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日本影之歌姬阿杜， 我睇阿杜， 分享音乐及来港献唱心情。 今お聞き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浩。阿杜访问音乐特辑， 天空海阔阿杜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Deep Power。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星星精精神神，7:39，话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14度气温，相对湿度67%。哇，小白今日起身都冻冰冰。 哦，系啊，今日冻啊，我今日都其实本身都更加早翻咗嚟即系录音噶啦。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朝头早 再冻啲啦，感受到系嘛？ 朝头早好彩，我啱出门口嘅时候冇乜风啊。 哦， 即系你都 feel 到系寒嘅，但系佢唔会话系咁吉过嚟嗰个感觉咯。 系啊，因为天气都有少少逆转啦吓， 冇太阳系嘛。 是啊，冇太阳同埋都冻咗，即係比过去嗰两三日冻咗啦。咁啊，早上都係寒冷一啲㗎，咁多云有一两阵雨啊。日间最高气温都係得返17度啫。过往嗰几日日间最高气温大概有23到24度㗎，咁都争得都几多下。咁所以呢长者朋友啦，以至小朋友啦，咁添衣呀，保暖啊，唔好吹亲，唔好病。 嗯，咁大家如果你话足球方面嘅话呢，喂，可以先睇睇呢，就係譬如喺英格兰方面啦，咁英超啦，除咗就係讲緊有英超联赛之外啦，咁啊足总杯系啦，咁啊都有 曼联都赢波，啲强队都赢晒波嘅，好似 曼联就即系大家都会觉得有少少侥幸嘅，系啦，咁啊 绝杀森林系嘛，阿卡斯米鲁 嗰个真系绝杀到咧，其实本身成场波咧，佢因为久攻不入咧，足球就好大忌一样嘢，你通常都系咁噶啦，你系咁射都唔入嘅，跟住就俾人入一粒，跟住就拜拜。其实佢真系已经好彩噶啦，即系人哋反击嘅时候咧，佢哋都叫做阿守门员今日咧就稳阵啦， 系 啦，咁啊都挡到几球。 安娜娜或者奥 娜娜啦，系啦。 都算系。 总之就嗱嗱啦，系啦， 系啦。喂，不过佢八强即系曼联进军咗咧，八强对利物浦咧就真系比较硬仗一啲。因为点解咧？即系可以同你讲下利物浦今年咧，即系打得大熟大用、啊 嗯， 我都觉得真系有冠军上。意思系乜嘢咧？譬如都系英格兰足总杯啦，咁利物浦咧就3-0大炒冠联嘅球队咧，修咸顿啦，但系佢基本上咧都全部用啲超新星。 系啊，呢样嘢我都好想讲、啊，因为你见到高普咧，佢话就话今年喺利物浦最后一年啦。 系啊系啊， 咁佢就照道理嚟讲，佢就应该唔会谂咁多啊，就系自己立得几多得几多嗰啲我自己啲冠军啊。 系啊系啊， 系啦、啊，应该系咁嘅。但系佢仍然咧帮球队留低咗好多好重要嘅嘢。 系啊， 就系嗰啲即系新秀啊。 系啊，真系好出色啊！我觉得咧，高普今场咧继续重用咧青训嘅新星啦，咁啊亦都冇失望啊。两位咧18岁嘅球员，包括丹斯啦，同埋古马斯咧，包办咗3个入波啦。咁、 嗯、 成日都话啲好嘅领队咧，佢唔系建立现在啊嘛， 系啊，佢 系建立未来， 冇错啦。呢样嘢都犀利。你见你，譬如阿丹斯18岁啦，其实佢好易认嘅就，佢都有啲爆炸头嘅感觉， 好似沙拿 feel 啊，啲穆罕默德沙拿，可能个发型似啫， 个发型睇下走动睇下会唔会都有啲似啦。因为其实大家睇个位置咧，都系差唔多，都系前中场嘅位置嚟嘅。咁啊变咗佢即系呢一个嘅爆炸头咁易认嘅话咧，见到佢喺全场嗰个嘅，特别喺前场嗰个紧逼嗰样嘢，其实都做得好好。你了解18岁嘅体力相当之充沛啦，咁啊亦都完全无惧，不断系咁跑。原来佢8岁都已经开始咧，就入利物浦开始 train 噶啦。 系咯，呢啲真系利物浦嘅自家青训产品。 系啊， 咁啊球员咧或者领队咧见到呢啲产品咧， 开心噶， 开心。嗱，第一后继有人啦，第二咧就算咧佢啊。唔喺利物浦踢，賣走佢咧，一樣係有令到球會嘅價值升值。 冇 錯啦，所以裏裏外外咧，搞好青訓係好重要嘅。嗱，呢個咧好多球會都值得借鏡，以至咧。我觉得咧，香港青训都要做好啲啊！香港青训做好啲咧，咁我哋就有下一代嘅好优质嘅足球员。不过香港足球员都越嚟越优质啊！咁啊，越嚟越多球员踢中超。一阵转个角度先再同大家讲啦。咁啊，英超都继续风起云涌啦。咁但系你话讲到英格兰足总杯啊，车仔亦都反级啦。咁啊，普智天奴啊保得住个饭碗啊，因为佢自己嘅外将啊，梅迪力咧，咁啊都有得入波啦。咁样咁足总杯都报章。形容啊，为到普智天奴咧开翻条生路啊！ 嗯， 因为之前 咧系一条骨头路， 系啦，同埋你见嗰、那个叫做联赛杯咧，好多朋友都有睇，即系礼拜日上个礼拜日凌晨嗰个足球啊，就阿利基就对车仔嘅，咁你加时跟住就俾呢个云迪即刻绝杀咗咧， 系啊， 咁其实车仔有极多攻势噶，极多啊！但系车仔都把握唔到、啊。 其实车仔，我觉得今年咧个状态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咁差。我觉得其实佢今次嗰个积分榜咧，未必能够好如实反映到佢。我觉得佢今年嘅你话缺少嘅话咧，我觉得佢几缺少运气，即系一队波佢都缺少运气。咁当然佢嗰、那个全队嗰个叫做组合咧，都需要继续去加码啦。咁但系其实佢好多球咧，佢哋今年都有唔少咧，都系即系输得都几唔抵嘅。咁啊变咗佢积分榜。上面就会跌咗落去下低，咁睇下佢哋真系要 turn 一 turn 下先得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今年咧就应该无望噶啦。咁下季都系谂下季重组噶。咁所以你今年个成绩都唔可以太差，你真系揾到啲好嘅新兵员噶嘛。 系咁 update 埋阿仙奴嘅近况啦。阿仙奴啊零伤兵啦，咁究竟零伤兵对于阿仙奴嚟讲有冇机会可以再挑战到头先刚啱主持人讲，譬如利物浦嘅王者宝座咧，或者咧可以追得近啲曼城咧，因为依家。都是三强鼎立啦，咁样咁啊，因为连咧呢一位荷兰嘅国脚啊，祖利安天巴咧，亦都咧伤愈复出啦，咁样嗱喺个伤兵方面咧，阿仙奴真系有优势，因为利物浦咧伤兵满营嘅吓，咁但系咧阿仙奴就一个人都冇受伤，可以话系 full team 出场咁样，咁啊唔知可唔可以帮助到球队攞到啲往后嘅球赛攞到啲好成绩啦，因为。我覺得挑戰利物浦都真係有啲難度，每場都好踏實咁。 人哋真係四個字講就氣勢如虹啊！ 不過唔係冇機會啊，因為每場阿仙奴依家往往都係大炒對手，同過往嘅阿仙奴好唔同。今年嘅阿仙奴嘅進攻模式，以至嘅前場逼搶，即係下下都贏到4-0、5-0啊、4-2啊咁樣，呢啲賽果都係。好，其实好陌生嘅，对于阿仙奴嘅球迷， 但系有霸气、哦，有霸气、哦， 但系其他球队都好有霸气。你睇下曼城， 系啊， 曼城咧好笑、哦，啲网民话咧，哥迪奥拿咧唔想呢、這个阿、摩人布欧叫咩名？突然间谂起啊。 即系阿挪威个前锋， 系啊，系啊， 荷兰德， 系啊， 哈兰德，哈兰德，哈兰德咧，唔想哈兰德单季咧破到美斯嘅单季球会入球纪录啊，因为美斯嘅单季入球纪录系91球啊嘛，咁所以咧每每咧哈兰德踢到77分钟咧，赢到3-0、4-0啊，即刻收起哈兰德。 嗯。 咁 有冇咁样？我觉得唔会啊。 跟住网民就揶揄啦，话喂，哥力奥拿咧真系好锡美斯噶。 咁呢个系 锡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想喺美斯嘅仲踢紧依家，因为人哋仲踢紧国际买物啊嘛。想喺佢收呢之前咧，继续 keep 住呢个纪录。所以咧就唔俾啊，哈兰德咧继续踢。咁啊，讲真，我都觉得好奇怪，无端端成日76分钟收起哈兰特做咩啫？ 惊佢伤咯。 虽然笃定， 正常都系咁谂。 虽然笃定赢嘅嗰场波，但系球员都可能会有阵时想大杀四方噶嘛。 想啊， 都想拆多啲入球纪录噶嘛。 系啊，即系球员自己都有好多嘅纪录想攻破嘅。 所以呢个咧真系不得而知啊！吓，究竟系场外嘅操作啊，定还是场内嘅操作，定还是？哈兰特自己本意咧就真 系，系啊，哈兰特可能自己都同阿哥帅讲过，就系话不如嗱七十几分钟赢硬嗰啲咧，你收翻落嚟啦， 系啦， 费事俾人哋做攻击目标。 嗱，唔知系咪咁啊吓？嗱，讲咗好多英超啦，同小白讲下啲中超。头先都有讲啦，话有好多港将啦，都出去叫做外流啦。咁除咗外流之外，就 去中超 啊，中超揾食啦咁样。咁啊，最新啊，宣布咧前锋啊孙铭谦咧就转战中超加盟啊呢个仓。有红丝啦，咁样咁啊，呢个转会费又冇公开噶吓，不过即系加盟到中超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啦，令到咧孙铭咧可以有多啲嘅发挥机会啦。咁之前咧，香港嘅靓仔前锋安永佳咧已经报道咗啦吓，踢呢个深圳新鹏城啊。咁呢个深圳新鹏城咧就系中超嘅球队嚟。咁之前咧，其实阿佳佳咧都系喺中甲嘅啫， 系 佢中甲嘅神射手， 系啦。 但系而家咧就去到中超啦， 带咗球队上去中超。 系啦，喂，唔系换咗另一队波， 换咗另一队波， 即系佢攞咗中超中甲神射手之后，有其他球队垂青佢，跟住签佢过去， 就去咗中超啦。 系啦，咁啊，仲有踢中超，仲有周元德啦。哇，周元德文说转会费过100万嘅， 嗯， 哇，100万 几好 啊，踢波有100万， 唔错， 系啊，最紧要收到钱啦吓，阿元德系，仲有嘅，咁啊余子南啦，不嬲，阿余子南都系喺中超踢波啦，咁啊亦都系。即係比較早一批翻到去中超揾食嘅球員啦，咁樣咁啊都係啊，咁啊東方嘅主帥咧，盧比道叔叔咧，都話盼望更加多球員外流，咁啊對香港嘅足球運動都有提升嘅。 係啊，正如你見，其實而家有好多國家佢哋都係將自己嘅球員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揾食啦，咁啊翻嚟嘅時間嗰隊即係聯合國咁嘅球隊。 嗯， 咁可以集国家之大成嘅， 学下技咯，学技法咯。譬如你浙江队有中坚阿细佬啦，梁乐恒啦，咁啊，即系头先都讲啦，梅州客家就右闸嘅余子南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好乐见嘅画面啦。 系啊， 寄望往后有更加多嘅球员可以。 如果香港多啲球员都系咁样唔同地方揾食嘅话咧，我觉得对香港嗰个嘅叫做整体实力肯定会上升。 一定啊，我都几条腿走路啦。 咁啊，梗系啦。 你翻到中超又翻中超，有一踢日月嘅又踢下日。 系啦， 有得踢泰超就踢下泰超，即 系 好似嗰阵时欧冲有得去葡超试下脚，咪去葡超试下脚，一定系咁啊！你做球迷，我哋一定系乐见啲球员喂外流揾食，跟住踢好过中国香港队，就呢个就系一不争嘅事实。 系啦，跟住系青训方面又再做得好啦。其实香港青训都越做越好噶啦，咁啊的而且确有好多有实力嘅人喺度夹班。喂，我哋可以讲下咧，就是、斯丹谂住复出，有冇睇到新闻啊？ 喺边度复出啊？ 斯丹谂住喺教练嗰度、领队个层面嗰度再复出、 即系之前教完皇马之后咧，不死心， 咁佢就有段时间就休息啦。咁啊，斯丹有传佢咧就会出嚟再执教鞭嘅。咁啊，到底边一队嘅球队会去有兴趣咧？咁啊，有传系有传曼联嘅名字，咁啊系咪会真系最后签咧？唔知嘅。咁但系如果斯丹再出嚟嘅话，我谂任何一队球队都会觉得可以同球王合作一件好事啊。 其实斯丹可以教下国家队，我觉得 系啊， 譬如教翻佢自己老家，系啊，我觉得法国国家队又唔系踢得特别好。 但系法国国家队咧，其实啲人脚咧又唔系话差嘅、即系譬如你麦巴比咁样，麦巴比一阵都可以讲下。麦巴比最近咧就有好多嘅消息，就话佢已经决定咗离开巴黎啦。咁啊会去边啊？咁啊都系系啦。咁啊但系传得最犀利就系皇马啦，系啦。点解话未知咧？开头其实都几肯定系皇马嘅。咁但系因为佢咁啱前几日又阿总统约佢食饭。 系依家好多 你明唔明 啊？偶发性嘅事件嘅球圈亦即球圈啊、赛车场啊，总之全世界为人瞩目嘅运动就 系 好多偶发性嘅事件。 系啦， 我都开始睇化咗。 咁你变咗上次就出咗一招啦，就已经系法国总统亲自留阿麦巴比啦，麦总啦。咁點知世界盃又完咗啦？咁啊，而家人哋都話要走啦，咁又約食飯咯。咁啊，最後 可能真係單純食下飯咧，外界啊太多揣測啦，唔俾食飯啊，係咪先？ 可能道別咧， 唔知道啦。咁啊，大家可以一齊跟進下呢啲事件啦。喂，轉個角度同大家睇下 NBA 常規賽啦。琴日落成打比啊，咁啊都係焦點所在嚟嘅。Lakers 咧就對咧快艇隊啊，最終咧經落後21分嘅湖人咧，憑住啊當家球星啦。都老噶啦，年纪都大啦吓，阿大帝嗱帮詹士啦，嗱帮詹士都唔后生啦， 即系细细个听佢 喂，咁又唔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啊，其实都唔系好老得好紧要，但喺篮球场上， 篮球场上系啊，而家大哥大嚟噶， 系啦，嗱四节独取19分，全场攻入34分，以116-112咧反胜快艇队嘅，快艇咧近8场咧录得5负啊，状态令人担忧咁样啦，咁啊 Kippers 咧Paul George 缺阵啊吓，头3节咧可以话系占尽优势噶，不过之后就俾詹士就反击啦，赢咗波，詹士好开心啊吓，觉得咧嗰阵时可以接管球赛，到第四节嘅时候，手风顺到一个位， 系啊 ，hot hand 啊，只手感火热啊吓咁啊，听日咧免费电视台都有啲免费嘅 NBA， 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咁啊最后同小白讲埋啦，世一啊，讲紧有两个剑神同埋剑后啦。几劲嘅，其实而家香港打剑真系， 系啊， 即系同步世一， 系啊， 即 系 男人又系我哋最劲，女人又系我哋最劲， 即系呢架呢下真系犀利啊！即系人哋都会话，哇，男女都系你玩晒啦，咁啊系噶啦，我哋 喂，如果打剑有混合赛咧，咁我哋必然系 又可以。好埋， 因为理论上倚天剑同埋屠龙刀都喺我哋嗰度，武林霸主仲唔系 唯我独尊？ 我哋攞啊！ 穿又穿，聚了又散，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了，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清甜使我面红，企鹅幻想有天去北极，游着行着却不记得苦于顽抗。才哭泣，差不多等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埋受了委屈。 分钟，若静静的相拥，差点看不懂。突然间飘雪，一片白梦，你手上的戒指半掩着，凝望你咖啡杯衬前的明，记忆又疯。 云浩影，回忆半分钟，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依家呢个 good morning 嘅 jingle 咧，要加埋。其他同事都齐齐正正翻工，百病不侵，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咁冇错啊，你今日直播室入边啊，理论上听到阿 O 同埋小白啦， 系啊， 两个男人声啊。咁你转个头都有啲环节有啲女同事声嘅，你放心，唔会净系听到男人声。所以今日我拣选嘅歌曲都尽量多啲女歌手啊，咁啊个阴阳调和咯，再好少少。喂，头先咧未同你讲咧，我哋嘅剑击队啦，男人又系 系 啊，女人又系世一啦，系啦，江文蔚啦，同埋嘉朗啦，都系攞咗暂时位列世界第一啦，咁样唔系暂时啊，希望耐啲啲先， 耐啲梗要啦， 系啊，剑指 坐耐 顶端咁样，嗱，咁咪讲啲武侠嘢咁样啦，喂，无道友啊，啱啱就系揭起报纸咧，为香港邮政宣布啊，将会喺3月4日咧推出咧以金融小说人物二啊为题嘅呢个合资大姐为题嘅特别邮票，包括有边个咧？郭靖大侠啦， 系 令狐冲先生啦， 萧峰有冇？ 仲有杨过啦，有噶系啊，发生咧呢个特别嘅油品啊，咁样咁啊几好，即系讲啲武侠嘢咧，咁啊入边咧有8个家传户晓嘅金融小说人物啦，咁样啊，欧阳锋啊、黄蓉啊都喺入边啦，咁笑傲江湖入边嘅令狐冲同埋任我行啦，咁啊神雕侠侣入边嘅。杨过同埋小龙女啦，亦都喺当中啊。天龙八部嘅乔峰亦喺入边啦。 乔峰真系，乔峰真系型啊！乔峰 哇，真系好似几型，几值得嘈。你睇下个欧陆先，系啊， 系 型，好似漫画书咁样。 漫画书咁样噶，即系佢有种，我就咁望落去啦，有一种又有石像啊或者雕塑嘅感觉嘅。咁啊，如果我自己都系金融小说嗰啲 fans 嚟嘅，哇！几值得储喎呢个， 同埋 合资大姐几型啊， 几型啊！ 行出嚟嘅时候，你话俾你储咩？今次嘅小说人物二系列就 系 合资大姐， 几好噶。其实金融小说咧都教我哋正确嘅价值观啊，教我哋行合仗义，做个好人啊。早晨，早晨啊！8:13嘅时间，咁啊提提大家啦。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5%啊，冻冰冰嘅早上。今日咧继续有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嘅。Dicky 有冇着够衫啊？ 系早晨，哦，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哇！即系咧，其实嗰啲冬天衫本来收埋晒，跟住咧又要攞翻少量出嚟啦，因为 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有時天有不測之風雲嚇、所以今日真係要著夠衫嚇，即係成寒風凛冽嗰只，我覺得唔知點解咧，即係而家喺香港生活，即係以前細個讀書咧，零下十幾度咧，都可能即係羽絨都唔著咁樣啦，但係而家咧十幾度都覺得好凍。 係啊，咁啊，喂嗱，既然講開你細個讀書嘅地方，咁我講下北美啦，又講下美國個股市啦。琴日咧，道指咧就升100點之後回落，再反彈，大家對於嗰、那個減息嘅預期咧。开始睇到去五月六月啦，嗱当然啦，即系踏入三月开局啦，今日三月一号啦 ，Dicky 交俾你讲下美国个市方面，你点去观察咧，好唔好啊？唔该晒。 好啫，咁啊嗱，讲到大家都系期待都一段时间，但系大家都计紧数嘅，就系话好啦，即系觉得今年咧美国嘅货币政策，包括系而家都仍然做緊嘅所謂嘅縮表啦，啊，即係過去啊買咗好多陣，咁而家又要買翻啲債，咁亦都繼續做緊嘅，覺得會慢落嚟，咁甚至乎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覺得都會開始減落嚟，咁但係而家講緊減落嚟咧，即係最快可能都要去到六月啦，跟住係睇到 Fed Watch 即係呢一個期貨市場顯示咧，六月份嘅減息四分一厘嘅機會咧，大概都去到五成四左右到，咁比起息率不變嘅機會係略高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由現在睇到去，即係譬如話十二月咁啦，市場而家都呼聲最高咧，都覺得其實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有機會咧，從而家呢個水平咧落到大概四厘半到四厘七五。嘅呢個位置，咁即係話其實下半年咧的而且確存在住咧，即係75个点子嘅減息嘅憧憬同空間嘅咁。咁你話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啦，即係當然大家都會睇到實嘅一啲嘅經濟數據，包括係由PCE 啦，咁甚至乎經濟增長率啦，咁以至到咧就係話其他反映通貨膨脹啊同經濟增長表現啊就業市場嘅數據啊，咁基本上咧就即係坦白講啦嚇，而家喺呢一秒鐘咧都仍然是展望住整体美国的经济呢都是第一，软着陆的机会都越来越大啦，咁而第二呢通货膨胀的压力呢亦都不是好高，咁即都是慢慢慢慢呢咁是温和地回落，因为呢一、這个刚才都提及到啦，即是 PCE 的指数呢、這个都是市场都是一个几重要的指标，升 0.4 呢一月份呢同预期都接近，咁按年呢 2.8 咁即是收货㗎啦，咁甚至乎都是即係應該咁講啦，係管理嘅方面咧，即係從呢個貨幣政策咧，即係都叫做係漸漸去到佢哋嘅目標範圍之內，未去到，咁但係都非常之接近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咧又係嗰句啦，即係都係會睇翻啲基本嘅業績嘅表現。咁但係繼續高歌猛進嘅美股咧，咁我諗我都好耐之前咧都同大家晨光嘅聽眾咧講咗幾個概念俾大家聽嘅。第一就係話我哋作為香港嘅投資者咧，咁最好咧都係要分散啲投資，即係唔好單一貨幣、單一市場，亦都唔好單一資產。即係話如果你三個單一，其實即係咩？咪全部嘢都放曬喺港股嗰度咯。咁變咗咧就做唔到呢一個即係分散投資風險。咁再者呢亦都講過就話嗱，即係港股我都覺得見底嘅，但你問我即係高歌猛進嘅美股回吐買啦定係留底港股啦，咁我都係仍然建議前者嘅。咁客觀嘅事實就係美股仍然繼續呢都係好有韌性咁呢，反覆又再新高，反覆又再新高。咁而家呢連 NASDAQ 呢都係歷史新高啦，咁你話即係有冇嘢講呢我都無話可說啦。咁當然即係再要睇啲即係個別啲業績呢，咁其實都仍然係嗰句啦，即係得 AI 得天下，咁有部分啲公司亦都因为受惠于咧呢一个即系人工智能市场嘅即系蓬勃嘅需求，咁唔好讲话即系 Nvidia 啦，连 Dell Computer 都受惠啦个业绩，咁所以客观嘅情况嚟睇咧，咁都系继续都系高歌猛进，咁当然即系超买啊或者系估值略高啊，咁呢个都系客观嘅事实，咁但系见得到嘅情况就系话，如果譬如一个经济体通胀由好高变成冇咁高，利率由好高变成有机会慢慢回落，咁而整体企业盈利仍然保持住一个比较即系强劲嘅增长嘅话，咁呢个股票市场亦都好难会有个太差嘅表现咯。咁所以暂时呢一秒钟嚟讲咧，如果你话即係我諗就係最簡單嘅問題就係得機，咁如果我咧啲 MPF 有好多美股咁點啊？咁使唔使 沽咗佢啊，而家好驚，因為點啊，日日創新高，我好驚咁樣。咁我就會話俾你聽，其實咧，即係日日創新低先至要驚嘅，創新高係唔使驚嘅。咁所以就即係亦都唔需要有太過大動作嘅。咁但係你話，喂唔係，我咧一啲又衍生工具啊，又一啲期權組合啊，咁就另計啦。咁啊，即係大家心思度細，有時啱就食咗佢啦。咁就呢個就都好視乎究竟係用緊啲乜嘢嘅工具咯嚇。 係，Dicky頭先都好好嘅，咁啊同我哋嘅聽眾朋友教育一下啦，即係成日都話要有投資者教育，投資者教育真係噶。有陣時喺高位嘅時候，反而即係作為一個散户投資者，哎好驚，走唔走咗佢啊？但係咧好低。嗰只股份五廿二周低位啊，或者咧 又唔惊，又唔识走啊， 又唔走喎、啊，输紧30% 咧，唔识走、啊，赢10%，喂走唔走啊？走唔走啊？好有趣啊！ 系啊、 這個， 所以记住，即系话，即系最简单嘅投资嘅一个好基本嘅一个嘅概念就是說，就系话止蚀我哋一定要严谨吓，但系反而咧赢钱咧就可以咧就系、是、赢多少少都冇所谓嘅。 嗯，明白明白。好啦，转个角度，我哋翻翻嚟讲下港股啊 ，wrap up 下成个二月。嘅港股啦，咁啊，头先 Nicky 都有讲啦，咁其实港股都似足咗底啊，咁啊，二月咧就都累升咗7% 嘅，咁啊，超过一年嚟讲咧个升幅都算最劲噶啦，咁睇翻咧港股通连续11日咧都有资金流入嘅，亦都系吸紧资金咁样，咁啊都睇到成个大 picture， 虽然成交就唔算超级大啦，唔系过日日都过千亿成交，但系都算比上年同期咧都乐观翻少少。好啦 ，Dicky 又交俾你讲下港股方面啦。3月1号，三月做个大市嘅前瞻，你点去预测呢？ 好，咁啊，二月眨下眼就过啦，哇！即系其实咧，一年咧两个月过咗，系1/6噶啦，咁样就已经即系我过去咧记得喺呢2-3个礼拜咧，咁我都对于港股有8个字嘅预测嘅，喺晨光嘅节目都讲噶，就系话否极泰来，渐入佳境。咁我谂我呢讲嘅8个字咧，亦都好似又渐渐亦都系成为咗事实，都真系出现咗呢个情况。咁我谂嗱，第一啦，即系港股究竟14,800。是不是真的已經見了底呢？我都幾有信心，我答是。咁而第二點啦，就係話金融市場嘅氣氛係咪真係已經係明顯地改善咗呢？呢個都係。咁當然啦，再者呢就話喂，咁無論係港股通下互聯互通下又返調返轉頭南向北向，係咪啲資金跌活躍度都高咗呢？呢、這個亦都係喎、哦。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而家去睇啊，有個別啲企業有好嘅業績表現嘅，喂佢個股價都有得升㗎喎、哦。即係嗱，唔係特別又係講嗰幾隻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你話喂網易啊，你想啊，即係總之有業績好表現嘅，咁跟住個股價都係有好表現嘅。咁雖然就唔係全部股份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但係起碼呢都係見得到呢，即係個別啲公司只要盈利表現有唔錯嘅即係話增長咧，咁、那個股價就會好顯著跑贏大市啦。咁所以呢啲咧種種嘅跡象咧，都係一個金融市場，譬如話就谷底見底回升啊、反彈啊，我哋必須要經過，亦都必須要見到嘅情況嚟嘅。咁我會覺得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譬如話如果以內地嚟講過，佢都有講過噶啦。起碼喺人民銀行推出嘅一啲嘅政策係落實得非常之精準嘅。好啦，又全面降準，跟住再加多個減息，咁真係有一定程度效果。好啦，就算大家話香港所有都賣，喂咁財政預算案今次都算係好精準啦，尤其是對房地產市場嘅調節，包括係金管局再加埋呢一個即係三大辣椒撤銷之後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壓力測試，亦都回歸翻基本部，咁所有嘢都係慢慢會令到個市場穩定落嚟。當然，你唔好憧憬話，哇！即係反啊，即係反價嗰個反啊，反啊咁樣。咁你唔好諗住全部都會反到價先得。咁但係起碼咧個市場活躍咗，交投大翻，咁呢個都會係必經嘅階段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經歷咗一個好快速。 即係個好持續嘅下跌嘅市況，你話要哎穩定翻落嚟，咁你起碼都要有翻多少少成交先得。即係股市又係咁，樓市都係咁嘅。即係你缺乏成交，咁其實就即係話嗰啲交易其實個指標性就相對地低咯。咁因為過往就有好多啲即係額外啊、特別啊、雙倍啊印翻税咧，咁但係而家冇啦嘛。咁所以我諗即係樓市又會慢慢好啲啦。雖然即係你話唔係，即係見到即係有啲客觀嘅現況就係好似啲發展商啊，仲係劈價嘅。譬如話，我唔想即係講得咁明白啦，但係大家意會到，譬如我細細個，我三歲就喺依個東區嘅大洋屋苑嗰度住嘅，即係住咗好多年，後來先搬屋嘅。咁啊，嗰個發展商就即係向來咧都釋貨如金，就啲車位從來都只租不賣嘅。後來咧三年前咧就大手推出嚟賣，但係咧近期又再大手賣咧，就即係劈價再劈價咁賣。咁即係大家都會。即係之前接貨嗰啲已經係好唔 happy 啦，係咪？而家買嗰啲就覺得都可能抵啦，但亦都有啲人講就好，咁即係其實係咪就代表佢哋睇得好悲觀同淡咧？咁我又覺得咁，即係對於每一間嘅即係地產發展商嚟講，佢一定睇住自己盤數嘅，即係話佢賣任何嘢，佢只要有利潤咧，其實就冇乜所謂嘅對於佢哋嚟講。但係市場就唔會咁睇嘅，市場就會永遠都係從尋日嗰個價比今日嗰個價同埋。今日嗰價比起兩年前嗰價、三年前嗰價去作為一個指標，咁所以大家亦都會睇到個情況係咁樣咯。咁但係又唔代表嗰啲公司賺唔到錢嘅噃。所以而家譬如話有啲即係樓盤推出嚟啊，貼住或者平過低市價開，又唔代表佢唔賺錢嘅，即係已經又唔係話差到好似當年譬如話。98亞洲金融風暴後去到03年，即係嗰幾年低迷嘅時期，有啲發展商賣嘅嘢直情係輸住嚟賣，又未話見到呢個情況，所以就咁睇，其實我哋香港希望慢慢啦嚇，漸入佳境啦，咁又係嗰句，大家又要積極啲咯，咁點啊？除咗積極努力工作之外，即係星期六日咁又支持下樓下啲小店啊，咁 係啊， 係啦，幫襯下咁樣，你又唔好淨係掛住去嗰兩大批發超市度掃貨。有時幫下樓下啲雜貨鋪，或者係咁樣咯。 係咁啊，平衡下啦，係啊，希望各行各業都百業興旺啦，都係嗰句啊嚇。好啦，嗱，講開交投額啦，頭先都想再轉埋落去呢個題目啦。咁交易所琴日出業績啊嚇，港交所上季純利咧減少咗13%，咁啊差過預期。嗱，報章標題咧就麻麻地，不過咧，如果你攆落去個內文咧，以至嗱，小弟又冇持有交易所啦，但係好多散户咧都係其中一隻愛股嚟噶嘛。咁啊啲前輩都教咯，如果個市好啊，買交易所就得啦。點解咧？咁交投量充足 ，IPO 亦都係好咧，咁啊就會 OK 噶啦。咁啊，見到咧，睇翻交易所都唔係冇錢賺嘅，全年多賺18%啫。最緊要係咩啊？第二次中期息啊，多6%喎。咁啊，幾肯去派息，手鬆翻少少咁樣。OK， 咁啊，宏觀地講埋交易所呢份業績嘅分析啊，好唔好啊 ？Dicky， 唔該曬你。嗯， 又好啫。嗱，即係當然就咁望落去咧，條大數都唔係好曳，因為頭先歐利都講，其實個純利仲有17%增長，咁你話118億咁咩概念呢？就咁睇條數呢，其實講歷年嘅盈利呢嚟講呢，其實都係僅次於21年嘅啫，咁即係唔曳㗎噃，咁派息亦都有增加18%，全年都有8.4%啦。咁但係就真係嗱，就又係嗰句啦，你即係仔細啲睇呢，交易費、交易系統使用費亦都係跌咗17%，咁一啲結算啊、上市嘅費用呢亦都係跌咗，咁淨係計第四季咧就盈利就係倒退咗嘅，咁不過咁即係就咁講話，即係成交金額其實日均就1050億都已經跌緊，咁再望埋而家其實連呢個數都冇啦，咁呢個都係無奈而客觀的事實啦，咁樣，咁我只可以講就係話。譬如話 IPO， 咁其實就真係我哋香港曾經都真係手執牛耳嘅，咁而家按年咧即係。得70多間公司上，咁啊，亦都集資額都跌咗50%多，咁就唔算理想噶啦。不過又係嗰句啦，即係今次考得唔好，咁啊希望點啊，下次考好啲咯。永遠都係咁樣噶啦嚇，即係尤其是我哋而家即係過去嘅基數曾經啊嚇，因為你諗下。有段時間又有又同股不同權啊，又第二上市啊，又生物科技啊，十八張 A 啊嗰啲， 咁啊變咗就真係好多公司排山倒海嚟，咁啊到過去呢段時間市場氣氛就低埋啲，咁啊就即係個集資額又細啲，咁呢個都冇乜辦法嘅，咁但係嚟緊希望又慢慢又會即係漸入佳境啦，追翻多少少啦，因為畢竟而家即係市場就係咁樣噶啦，即係譬如話而家歐美特別係美國個氣氛咁好，咁梗係啲 IPO 就係寧願都走曬過去啦，咁但係調翻轉就係其實香港都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非常之有效率嘅市場嚟嘅，咁啊希望展望住今年就嚇即係做翻好少少咯，咁唯有就咁諗啦。咁但係點解舊年條數都仲係 OK 咧？因為利息高，咁所以投資收益嗰方面咧就有個唔錯嘅表現，但係啲基本業務咧就差咗，但係拉雲條數其實都 OK， 所以就係都。簡單啲講啦，都如果就咁講嘅業績喺 IPO 啊，即係成交又低迷嘅情況之下，咁盤數就算係收貨咯。 好啊，咁啊，今日咧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下個禮拜咧再同黃德基先生咧，我哋又講下股市，講下啲金融現象咯，好嘛？唔該曬 Dicky， 好啊， 拜拜， 大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嘉明、 船仔、Dicky、 晨光第一線。 好，同大家睇多次天气。今日早上咧冻一啲嘅，多云啊，有一两阵微雨啦。日间气温咧徘徊喺15度左右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啦。咁啊，展望咧明日仍然都系寒冷一啲嘅。依家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医院上个星期先后发现手术室扩建大楼九楼一间手术室同六楼另一间仍然未投入服务的手术室，各有一节装设在假天花的消防花洒金属喉管漏水。医院发言人话，工程人员检查发现有关金属喉管出现小孔，已经即时抢修，并在检视同一大楼内其余手术室之后，再发现另外两间仍然未投入服务的手术室内有相同情况，强调手术服务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发言人又话，最近一次消防系统周年检查在去年12月完成，当时未发现异常状况，而医管局在收到相关汇报之后，已经委托独立专家再次检视，发现小孔出现在金属喉管制造时焊接的位置上，正是调查同一批次金属喉管是否出现同样情况，稍后将会提交正式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欧洲议会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涉华内容，发言人说，报告有关涉华内容严重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侵犯中国主权，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深感震惊，坚决反对，并予以最强烈谴责。发言人指出，报告公然鼓吹一中一台，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为台独势力张目。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发言人奉劝欧洲某些政客多读读书，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多做有益于中欧关系发展的事，不要再在世人面前贻笑大方。欧洲议会日前通过2023年度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报告，在香港、新疆、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声称中国与台湾互不隶属，对欧洲议会官方代表团访台表示欢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已经指示商务部对中国联网汽车进行调查，并且采取行动应对这些汽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 拜登在声明之中说，中国决心主宰汽车市场的未来，包括采取不公平的做法，而中国的政策可能会令到中国汽车充斥美国市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他任内不能够任由这个情况出现。拜登又说，中国生产的联网汽车可能收集美国公民和基建设施的敏感资料并传回中国，而这些汽车亦都可以被远端存取或者停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9,490点，升3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29，日元150.26，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8，人民币7.19，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3.09美元，卖出2043.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朝早寒冷，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寒冷，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7%，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坏车同埋一啲特别嘅封路啦。咁先讲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坏车，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可以改行青山公路啦，或者其他道路噶。咁因为而家龙尾咧都排到去扫管笏。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快线封闭，呢段路咧就车多少少啫。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坏车咧喺快线噶，咁一带咧就车多少少。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德宝花园啊。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在港岛区较早前山顶道和桥福道有交通意外，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恢复正常的行车线，就是山顶道桥福道交界的交通意外清理好，恢复正常的行车线，交通都是回复正常。另外受火警影响，唐美道去返油麻地方向介乎旺角道至到亚加路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就是受火警影响在唐美道的，去油麻地方向介乎旺角道至到亚加路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另外较早前沙田乡事会露天桥和大埔公路交界有早坏灯，现在交通灯就已经是复修好了，乡事会露天桥和大埔公路交界交通都是回复正常。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和主桥现在实施强风措施，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讲回隧道的情况，红隧现在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回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彩虹道。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大埔公路出回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马场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为何严重到这样》，作曲 Howie， 作词林宝，主唱 Dear Jane。 为何严重到，连推心置腹都只向你预告，暗世间不自量力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 必要之乐，作曲 Howie， 作词黄伟文，主唱 CY 陈宗泽。 明白人应该体谅人，良知即使未泯，然而这次之后是未能跟你再拥吻。 怀旧是一种品味，作曲 Michael Wong， 作词林若玲，主唱陈柏宇。 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哀求。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8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8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有一日，小明买咗一个鱼翅炒饭，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个鱼翅，就问老板：啲鱼翅喺边啊？老板就同佢讲： 我叫鱼翅啊，因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喂，今日咧，我哋呢一个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咁啊，个命题就系话揾三位唔同职业嘅朋友。 哦， 好啦，同佢哋了解一下佢哋嘅专业。 系吓，小白你都有三种唔同职业，可唔可以了解你啊？嗱，你啊，系全职嘅爸爸啦，跟住咧又全职嘅 DJ 啦，跟住有自己嘅饮食嘅生意啊，咁样，咁你都有三个唔同职业，我睇到你就其实你已经达标咯。 喂，咁你都好多啦， 唔系，咁当然啦， 要守翻转头。 我哋自己打趣啫，自己打趣啫，咁都啱嘅。有阵时认识下人哋啲职业咧，你先知道 系啦。 人哋系做啲乜嘢噶？ 喂，其实我都想讲，如果你谂我自己嘅朋友啦，谂我先啦。咁我有几个范畴嘅朋友，其实我都几想去了解佢哋嘅。我有啲朋友咧，佢专系做呢一个嘅健身又有，即系同运动方面系有关嘅。 系 佢哋有啲咧，可能会喺个 gym house 嗰度翻工啦，即系有啲系可能教瑜伽啦。有啲直头咧系帮手咧去到训练港队嘅咁样，咁嗰啲咧其实我好有兴趣知道佢哋即系到底佢哋嗰个叫做体育嘅涵养啊，同我哋平时以前即系上 PE 堂。 嗰個嘅分別係去到邊咧？咁樣 係啊，咁啊識下佢哋又自己又取下經啊，喺個方各面度， 冇錯。 特別係一個人咧識唔曬所有嘢噶。譬如我近呢一兩年都識多咗一啲朋友係從事法律界別嘅。 哦，係。 咁嗰啲咧就原來律師都真係分好多種啦。係 啊， 我唔喺度班門弄斧啦。我識嗰啲就即係同金融有關啲啊，就唔係民事訴訟嗰啲嚟㗎。 我試過有一次咧，同阿大組咩食飯，就係了解咗佢嗰啲工作嘅時候咧，即係為人津津樂道。 即係譬如大壮咪做嗰啲就又唔同啦， 又系第二个古仔啦。 唔好讲谁高谁低啦，咁但系 唔同范畴啫。 我识嗰啲就即系可能喺上市啊，或者金融类别啊，识多啲啊。原来律师要做呢啲嘢嘅，即系同我哋过往，譬如你睇下子华嘅作品嘅时候，嗰种喺帮人哋伸张正义嗰个工作，又好似有啲唔同咗嘅。 系啦，喂，律师亦都系一个几好去认识啦。喂，另外我最近亦都识咗两批又唔同嘅朋友啦。一个咧就系佢又农场嚟，有个农场做种植嘅，系啦，我又好有兴趣了解佢，即系到底种植嘅窍门系啲乜嘢咧？另一个咧，我识咗个嘅甜饼师傅啊，系啦，虽然识咗一段时间，但我冇认真去睇过佢嘅专业，因为佢做嘅西饼其实都相当出色嘅，其实系出名，不过我唔讲边位啦。咁佢嘅西饼咧系好多人特登慕名而买嘅，咁到底佢点解可以运用到一啲譬如时令嘅水果，去到做咁多 fusion 嘅创意喺边度嚟啊？或者佢入边叻嘅窍门喺边度啊？我都好有兴趣想知道。 咁大家嗱，趁住礼拜五 Happy Friday 交朋结友啦， 出去。 唔知大家发唔发现，我哋睇古装剧嘅时候，古人一般都会着袍。原来从东汉起去到宋明，上至帝王，下到百官，佢哋嘅朝服都系袍服嚟噶。不过究竟点解古人会着袍呢？佢嘅演变过程又系点？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在中国古代的服装里面，上身的衣服叫做衣，下身穿的就叫裳，不分男女，衣袍就是上下相连的长衣，亦都称之为深衣。古代的礼服一般都会分为上下两节，即使是相连的长袍，亦都只不过是将上衣和下裳连缝而成，而且拦腰一定要有束带，而且它诞生以来，原来袍都是不分男女的。不过自从清兵入关之后，明末的遗民要坚持男行女不行，意思即是汉族的妇女不愿意好像满族人那样着长袍，反而他们着的就是三裙，以示反清复明，而且鄙视满族的女袍为旗袍。但是去到民国之后，五族共和，旗袍亦都成为了妇女的礼服之一，现在还成为了传统的服饰代表之一。所以如果下次大家在电视剧或者有幸着到袍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袍的历史价值啦。 前的我，赶路时万化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边相披，顶着星光，来逐个逐个去搜查，山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险。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纯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罪魂，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放手有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自是倍功。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咧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啊，邀请到咧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啊高级督察啊黎达王 Felix 担任嘉宾嘅 ，Felix Sir 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欢迎你啊 ，Felix， 好开心又见到你啦！今日有啲乜嘢警队嘅新消息可以带俾大家呢？ 系啊，嚟紧呢个三月咧，我哋警队会有三个重头嘅节目啦。咁希望咧，其实继续同市民联系，与众同行噶。 哇，同一个月有三个节目俾市民，可唔可以逐一介绍下咧？ 梗系得啦，打响头炮咧会系喺三月二号，即系听日啦。少年警讯咧将会在警察体育游乐会咧举行年度的少年警讯奖励计划颁奖典礼。少讯的得奖者咧可以在新制服上面咧戴上颁发的金银铜星的领章。另外咧，今年适逢是少年警讯成立50周年啦，同埋奇乐警讯成立10周年，将会以长幼传承、灭罪伙伴为主题设计今年不同的活动噶。而嚟緊少年警訊頒獎典禮咧，都會舉行周年慶祝嘅啟動禮去紀念呢個特別嘅時刻。 有啟動禮啊！ 係啊，啟動禮上面咧，我哋會首播慶祝周年紀念嘅主題曲啦。呢首歌來頭唔簡單㗎，係由兩位歷屆少訊會員作曲填詞，再由著名嘅音樂人伍仲衡監製。歌名是信念传承，希望大家将少年警讯和奇乐警讯的信念传承下去的。 Felix Sir， 一阵我们的听众可以先听为快，在环节完结之后会播放一部分给晨光警星的听众听下。是刚刚你说得奖者会有不同的勋章可以挂在制服上面，其实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少年警讯奖励计划和怎样拿到勋章的呢？ 當然可以啦，這個計劃其實是按我們少訊的新策略裡面的 ideas 去培養青少年的。那我們會將少訊活動歸類到 ideas 的 I,innovation, 創新思維 ,D,discipline, 手法自律 ,E,exposure, 多元視野 ,A,adventure, 歷期鍛鍊以及 S,synergy, 協作共創這五個大範疇的。計劃的目的是提供更多元化的活動，培育更多青年領袖，滅罪伙伴，在參加不同的活動之後就可以儲分數，達到指定的分數就可以獲得金銀銅不同程度的星章以及證書作獎勵，而得到金星其實一點都不容易的。 哇 Felix Sir， 以 Ideas IDEAS 去安排活動好有系統，那第二個重頭戲又是什麼啊？ 第二個重頭戲就是3月17號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好市民獎頒獎典禮2023，是經過嚴格的甄選之後，80個好市民和7間好機構將會被加許， 而我哋今年呢仲有破天荒呢有六位市民呢同时攞到呢个全年好市民奖，而佢哋其实呢系本身唔识嘅，咁但系呢喺同一宗海上事件入面呢成功拯救咗37条人命而获奖㗎。 我之前呢都有睇过好市民奖颁奖礼，其实做到好市民难唔难㗎啦吓。 呢个好市民奖呢其实喺1973年已经成立㗎啦，系由香港警务处同埋扑灭罪行委员会合办，同埋香港总商会支持。其实呢我哋身边每日呢都有好多好人好事㗎，由每位好市民呢去帮手防罪灭罪，拯救生命，守护香港。其实大家只要肯行多一步呢，在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呢，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市民的。 那今届颁奖礼有什么特别主题啊？ 今届呢会用你好市民作为主题，以预见、认识、约定和同行四个过程呢，透过其中四个得奖的好人好事和他们的过程呢，带领大家认识好市民奖的。而他们亦会亲自演绎参与拍摄你好市民特辑，特辑呢将会在嚟緊3月12号一连四日呢在警队 Facebook 和 YouTube 给市民睇㗎。还有大家可以睇我哋今届嘅好市民奖颁奖典礼，在3月17号下午2点半在警队嘅 Facebook 同步直播。当中呢我哋亦都安排咗其他精彩嘅表演，一年一度嘅盛事唔好错过啊。 咁除咗两个颁奖典礼，你头先提到仲话有一个活动㗎喎。 冇错啊，仲有一个呢喺我哋3月份呢，就是、第三个重头戏，就係、是、3月23号喺百乡肇顺中心举行嘅百乡障碍赛。上一次呢喺警队175周年呢已经举办过第一届百乡障碍赛㗎啦。当时呢就有成超过400人参加㗎。事隔五年呢喺今年警队180周年呢再次举办。咁参加者呢要超越自己啦，同埋加上团队精神呢同埋领导才能呢，先可以呢过到非常艰难嘅挑战。即係体能差啲呢其实都玩唔到㗎。 Felix Sir 啊，咁其实八乡障碍赛又系啲乜嘢呢？ 八乡障碍赛呢其实系围绕成个八乡肇顺中心进行㗎。全程呢大约有 1.8 公里，设有18个关卡。当中呢部分嘅关卡呢系模拟警务工作啦。各个关卡呢会挑战参加者唔同嘅特质啦，例如佢哋嘅体能啦、勇气、团队精神等等嘅。除咗呢会有传统嘅力旗高墙啦同埋成网阵挑战之外呢，我哋其实当日呢仲会有首次公开使用相信系全香港目前最高嘅飞索，有成20米，即系6层楼咁高啦，横跨差唔多90米嘅肇顺中心大操场，挑战参加者嘅胆量同埋佢哋同队友嘅默契。 听落呢个八乡障碍赛系一项好有挑战性嘅赛事嚟嘅，位高或者体能差啲啊都玩唔到。其实有啲咩人参加嘅咧吓？ 我哋除咗其实邀请咗多个执法部门代表啦、警察精英单位啦，同埋各警区嘅代表参加之外咧，更邀请咗咧少年警讯啦、多间中学、大专同埋唔同青少年团体参与噶。等參加者超越自己咧，亦都可以加強對我哋警隊嘅認識。當日咧，其實仲有各式各樣嘅攤位同埋精彩表演噶。 哇，真係好吸引、哦！睇嚟咧，警隊喺3月份咧，真係啊多多節目啊，照顧到咧唔同嘅年齡、唔同界別嘅市民啊，一齊咧慶祝警隊180周年啊！ 係啊，節目一開始咧，我已經講咗咧，警隊同埋市民咧，其實好著重聯繫同埋互動噶，所以再提提大家啦。3月2号呢就是给青少年的少年警讯奖励计划颁奖典礼，同日的启动礼将会以奖有传承灭罪伙伴的讯息传承下去。而3月17号好市民奖颁奖典礼2023，大家手牵手心连心，防罪灭罪守护我城，以及3月23号代表团结一致的百乡障碍赛。这个时候呢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们首播部分庆祝少年警讯50周年奇乐警讯10周年的主题曲信念传承，竹本版呢就会在3月2号首播的。而我们警队呢亦都会适时发放最新活动的资讯在警队 Facebook 和社交平台，大家记得留意啦。 同寻找希望，攀过了高山，沿途经风浪，总可习惯顽强的心境演变一 总本领，钢铁的修成，用时日去证明，同寻找出路，跨过每一关，重燃点希望，能逆转取胜，从烦嚣小岛走到山峰绝岭，拍翼再高飞，上天际用信念传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都真係冻少少嘅，早上係寒冷一啲啦，咁多云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气温呢徘徊喺15度左右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啦，咁啊展望啦，明日呢仍然都係冻嘅，仍然都係寒冷嘅，咁星期日呢早上相当清凉啲，哇，即係冻起上嚟，随后呢两日呢气温会回升啊，有几阵嘅骤雨。依家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14度气温，相对湿度咧67%，咁啊应该今日突然间天气冻起上嚟啦，咁估计啲心机嘅朋友仔可能今晚咧啊今晚食乜餸，可能都会谂下啊不如买啲食材翻去打边炉啦，咁啊一家人大家开开心心温暖一啲啊吓。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9:07，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47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6点啦，纳指啊创历史新高，系历史新高啊，收报咧16,091点啊，升咗144点啦。睇翻咧成个二月份咧累计道指、标指、纳指全部都升啊。纳指升最多，升到6%啊，都几夸张啊！港股 ADR 咧要跌少少啦，跌37点，贴士啲同大家睇埋咧。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低水90点咁啊，市况系点样走向咧？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啦。今日咧可以同小白咧派福利、 啊，喂，呢个福利真系非常之正咁啊！如果中意高尔夫球嘅朋友嘅话咧，更加就唔可以错过啦吓。咁啊，因为1年3日啦嘛，相信大家都会有印象噶啦。咁啊，3月8号至10号咧。第一次咧就係著名嘅香港高爾夫球會咧，咁啊嗰度咧就有一個叫 Live Golf 嘅比賽咧，咁啊會出現嘅。咁啊今次亦都咧就係有星光熠熠啊，點解咧？因為包括咗咧就係拉姆啦、高普卡等等14位大滿貫冠軍，咁啊以嶄新嘅一個叫做團隊嘅方式咧去到作賽嘅，咁所以係一個好特別，可以俾大家欣賞得到咧咁強勁高爾夫球嘅比賽嘅一個重要嘅活動嚟㗎。 係啦，嗱咁啱得咁巧啊，我哋有啲名額喎。 係喎， 係啦，係啦，至於有幾多唔話你。不过咧就要答啲问题噶，啊，亦都要打个电话嚟18723888嘅咁样。 系啦，咁啊 Live Golf 啦，咁啊大家就会知道喺上水粉岭粉锦公路地段1号嗰度咧，咁啊会举行嘅，咁啊香港站啊吓，咁啊听众咧就可以获得咧就1年3日香港站入场套票1套嘅，系啦，咁啊所以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即系 mark 翻低少少嘢吓，咁啊如果打通咗嘅朋友，咁啊必须咧就要留低中英文姓名啦、联络电话同埋电邮嘅。咁入場嘅套票咧係以實名制嘅嚇， 係啦，嗱咁講翻啦，嗱今日問問題啦嚇，請講出晨光第一線嘅節目時間， 係 簡單啦， 答錯我都唔想俾飛佢， 我而家睇下啲燈點樣 先， 係啊，我哋監製 派嚟啦嚟啦嚟啦， 嗱18723888 打電話上嚟啦嚇， 好， 你好啊，大狀咪過嚟，大狀開咪。 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已经邀请到咧就系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我邀请唔好客气啦。咁我哋帮下手，即系吓，大家希望啲听众市民听咗 学下嘢又开心啲啦。 喂，上两个星期咧，咁我哋又讲开咧，即系我哋有阵时过边境关嘅时候啦，又有红色，又有绿色咁样，咁啊，大家嘅按照住自己嗰个嘅行装啊，睇下你要行边条通道啦。好啦，咁啊，但系仲有下文嘅，今日我哋就下回分解，大壮咪。 诶、哎，啱啦，咁啱咧就而家呢个财政预算案出咗啦，吓、啊，关系啲烟话每支加八毫子， 八毫子系啦， 系咯，咁佢哋即系使用嘅时候，咪即系索嘅时候都啊，矜贵咗啊， 系啦，哇，又百几蚊咁样一包，不如戒咗佢啦。 咁就系啊，因为根据控烟办讲咧，就系危害健康啊嘛。 系啊，啱 啊，但点都好咧，亦都有人担心就会唔会依加咗税咧，就会。多了啲人咧就不法啦嚇，啊走私啲香煙啊、啲私煙咁嘅東西，咁、 哎、 當然就係期望嗰啲執法部門咧就加緊啦，要巡查啦。 係啦係啦，咁啊呢個即係執法部門又要交俾佢哋啦，咁啊努力啲，咁啊經常都會見到啲報章啊都喺度講翻噶啦，又破獲最大宗乜乜乜，今次又話歷史上最勁嘅咁樣，咁啊可能都唔知道會唔會同今次立法之後啊嚟緊又有呢啲新高峰嘅數字睇到啦。 咁當然希望人啊唔好犯法啦。不過你除咗你話好大宗嗰啲咁嘅raid 到係嘛，即係去檢取到檢獲到啲赃物之外咧，呢啲咁嘅違反法例嘅物品之外咧、 嗯， 有時候有啲咧係個別嘅喎，小螞蟻咁樣搬屋咁嘅。 哦，係喎、哦，係喎、哦，螞蟻搬家咁樣嘅喎、 哦。咁、啊、有啲咧情況咧就係喺啲邊境度發生嘅、 啊。 你知香港咧就係有好多啲trading 啊、啲貿易啊、貨運啊嘛。咁、 嗯 啊、每日都不少嘅嘅貨車咧。是上落的、 啊、 即是国内和香港 是啊。 咁佢哋咧，其實以前咧就係、是、前一次提及過啦，即係可能帶煙出入境咧係有啲咁嘅豁免噶嘛，咁後來就冇咗啦。咁咁、啊、有啲不法嘅司機咧就叫偷偷地啊，就喺上面買咗煙之後咧，就偷偷地運落嚟。咁、哦、你知香港每日過境嘅車咧慢慢升噶嘛。咁有時佢哋搏係咩咧？就話可能唔會俾人哋係點中咗咧，要抽查。 哦，依家咁聽到大眾咩講呢個，即刻有個好奇、哦。佢即係雖然香港每日即係往返內地嘅叫貨車運貨，即係不計其數啦。就我哋即係唔係話每一架都係仔細去到檢查定係點樣㗎？你知唔知 道？啊，即係好似我哋平時過境啲旅客咁咧，你坐飛機翻嚟都唔係成機人咧，就個個都俾人。指埋去要守行李噶 吓， 咁但系当然就绝对唔可以有啲侥幸之心去想搏下个机会啦 吓。 咁、但系的而且确有一次咧吓，就有个货车司机啊吓，佢哋唔知点叫卡佬咧，我唔知卡系 cargo 啊，定系即系普通 lorry 都当做卡咧咁啊。但系点都好啦，货车司机咧就带住叫做两条烟定三条啦，都唔记得啦吓。咁啊过境，咁佢哋咧。过嘅时候咧，譬如入到嚟香港咧，咁、就会经过啲检查站噶。咁、但系一架一架车排队嘅时候，等住前面检查站咧、 嗯， 就未必吓、啊，好似头先讲啦，指佢埋去检查噶嘛。咁、如果系抽中边架车，譬如 A、B、二、三、四、五、六咁咧，就嗌咪啊！嗰阵时嘅做法就系、是、啊，咁、车嘅司机听到，咪揸埋去检验货台咯，咁啊就好啦。咁咧就嗰个司机咧，就原来咧私藏咗两三条烟啦。咁之後點知聽到嗌咪係嘛？叫到佢號碼，於是已死啦！咁帶啲煙埋去點算咧？咁 哎呀，佢就諗住僥倖心態，點知真係冇咁僥倖啦。 係啦，咁啊，但係咧，因為被召喚嘅時候咧，距離個驗貨台都有段距離噶嘛。可能啲啲聽眾啊、市民一經過過呢、這個，譬如係落馬洲嚇呢啲地方。就會發現咧，佢哋好廣大噶嘛，好闊大。 係啊，係。 咁佢哋嗰啲司機咧，就呢位司機咧，就將嗰啲煙咧喺窗口靜雞雞咧，諗住就抌出出邊啲草堆咁啊，冇人睇到。咁啊，過台就唔使處理啦嚇。咁算唔算係毀滅證物嗰啲就另計啦。不過咧，道高一尺 嚇， 魔高就唔係一丈我呢次嚇，因為原來道咧就高一丈二嘅。 哎呀，咁啊真係魔今次真係捉到正啊！老实讲啊，去到呢啲位嘅话，周围都 CCTV， 你点听都冇用啦。坦白讲， 系啦，除咗闭路电视之外咧，佢啲巡查小队咁有个叫沙展，即系之前解释过啲咁嘅职级啦吓。咁啊，带住个另外一个人即系助手啦，咁啊巡逻，咦，发现有呢啲卡佬掟烟啊，咁咁于是走埋去草丛，咁啊果然发现有包烟啦，即系有一袋烟啦，咁啊执翻埋去验货台，系、哎、司机。是不是你的咁样 咁佢可唔可以话唔系佢噶？ 咁咪叫人赃并获啦，唔 该，咁 睇咗咧，咁啊车牌咁啊 A B 有三四五六咁，啊有见住佢开枪咁啊，枪满嘅枪咧，咁就抌啲烟出嚟，好啦。咁问题就系佢即使承认咗咧，当然可以系检控佢啦。咁但系咧检控咧就都几诶，唔敢讲费时失事，不过用好多时间嘅。因为要检控程序啦，到时带佢上法庭咧，又唔知佢认唔认罪啊？当然佢有权认罪去打啦，咁即使认罪咧，都会佢准时到庭嘅喎，咁嘅样。 系、哦。 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咧，有时候咧有啲部门咧就会有一个中间落墨嘅方法咧，就话、是、计翻咧比起正常税款更高嘅价钱咧，我都唔知道叫做赔偿好啊，定系总之俾一笔钱出嚟，俾翻有关当局啊，唔系俾啲科技自己代啊。 咁梗系唔系啦， 咁系有白纸黑字写清楚嘅，咁咧佢就可以攞翻走啲烟嘅。咁可能咧、那个计数出嚟大概可能都成五倍嘅。譬如佢嗰一条烟咁，平常如果打埋税啊。二百零蚊咁計咧，嚇、okay. 佢可能咧就要俾成千蚊去咁計啊。好啦，咁嗰次咧就唔知兩三條嘅，你幾多煙下嘅。咁啊，於是咧就有關人執法人員就嗌佢有冇錢啊咁。咁啊，開頭咧佢仲話係自己冇錢嘅咁。咁但係啲執法者有得發眼嘅嘛。咁睇睇下原來架車度咧，哇，收咗有幾萬銀喺處喎。 哎呀！ 哎嗱，你自己揀啦嚇，一係咧就。啊！而家就係即係繳交俾政府嚇，咁啊攞翻啲煙走嚇、如果唔係咧，就要檢控咁嘅樣。咁啊，咁佢選擇咧就話想俾税啦咁嘅樣。不過唔夠錢喎、就爭咗好似萬零蚊咁啦。 哎呀，哇！都爭幾多喎、 啊？係咯，咁啊周圍去求啦咁嘅樣嚇。咁啊先咧，嗰啲行家原來冇人睬佢喎嚇，就打埋俾啲屋企人都冇人可以幫到佢。 哎呀，真係陰公啊！今次。 系啦，本来咁啊点算咧？咁啊冇计啦，就吓冇嚟部分处理嘅，就全部处理嘅话，咪检控咯咁。咁点知咧，就有人咧帮政府咧，就想话争取利益啊。就话喂，如果你检控咗佢咧，真系有排搞嘅，好多啲卡佬咧，好多时走咗佬噶嘛。虽然佢哋系入线车要跟住架车，但系佢又唔肯走上法庭。变咗要出手令，哇，搞成一年半载都未捉得佢翻嚟。咁政府其實就講得佢粗俗就蝕水噶嘛， 係又消耗人力物力咁樣。 係啦，既然佢有錢喺度，不如就咁啦。嗱，佢有幾多錢嘅，咪打嗰啲錢税嚇、打咗佢咯咁。咁剩翻嗰啲冇錢打又點算咧？咁哦，嗱，好公道嘅，又唔會自己所謂好俗嗰啲講咩又 cat 啊，又乜嘢就係、是、又唔會攞走佢嘅。咁啊。咩几多三口六面定七口几多面咧、当面将佢销毁咗佢。 哦，咁 样唔系点着佢单落个口袋，真系搵教剪剪烂啊咁啊样啊。 系 咁啊冇事咯，系咪吓？即系话可能本来咧，其实所有嘅烟税俾足晒咧，就得五万蚊咁，但系佢得四万蚊咁啊，咁啊争一万蚊咁，嗰啲烟咪将佢销毁咗咯啊。咁就好似好公道咁啦，处理咗吓。咁殊不知咧。到咗第二日咧，嗰、那个咁嘅巡逻小队嗰位沙展咧，就知道啊，或者听到呢件事咧，就问啦：，喂，点解琴日明明系攞咗咁多烟，我睇翻啲数簿少咗几位咁？ 哇！ 咁啊，于是去质问这样那样啦，咁咁当然嗰位沙展啊，喺嗰个部门工作得愉唔愉快呢啲，我哋唔知道啦。但点都好啦，佢系走咗去某个高层嗰处咧，闩埋房门就问咯。咁啊高层咧就好彩就唔系好直接咁答咧，即系对佢嚟讲好彩啦吓。咁啊，但系都讲咗一番说话嘅。原来咧呢、這个沙展咧就攞住部生果嘅手机啊。咁系里边有呢个录音系统嘅。咁啊录完之后咧，咁啊拎去强力部门度报案咯。 哦，系。 咁於是嚟到一干人等啊，即係包括個司機啊，當日處理嗰啲煙 啊，高中低層咧全部請曬翻去啦。 哇，咁樣！ 最近唔係話有大個咖啡杯飲咖啡嘅，呢杯就飲好多咖啡啦。 係一排飲。 有係 cappuccino 到 espresso 乜嘢都飲曬，double 啦。咁啦，咁之後咧就檢控啦。 咁就為咗啲咁嘅事，咁即係如果事後啲人諗翻就係、是、早啲告佢好過啦。 係啦，係啊，冇錯。 雖然以為咧就係、是、幫政府即時可以有錢啊，叮叮聲啊，入咗收銀機，但原來咧引嚟啲咁嘅麻煩。好啦，去到法庭咧，除咗司機出嚟俾口供之外咧，咁另外亦都有其他嘅就啊轉轉都做啊，要控方證人嘅執法者啦咁嘅樣、 嗯 啊。不過法官聽完曬之後認為咧，呢啲人都不盡不實。 嗯。 啊，咁所以嗰幾位俾人告嘅，諗住幫政府慳錢嘅，不過用錯方法嘅執法者就逃過一個小劫啊，暫時。 哦。 咁但控方咧就申請複核啦，複核不果咧就上去上訴，去到高等法院要上訴啦。 嗯。 因為咧就有一種我哋平時會聽到咧咩案件程序嘅方式啊。 嗯。 咁亦都佢冇乜得點揀嘅，雖然大家未必特別對呢個字眼理解，咁但亦都可能會理解。到咧就係如果嗰時候啲陪審團啊，當然更加冇得上訴啦。就住事實上嘅裁決咧，一個法官咧，即係話信定唔信咩人咧，原則上係冇乜得可以係任何一方係上訴嘅，因為呢個係佢作為一個事實裁決者嘅決定嚟噶嘛。咁但係有一個嘅原則就話，若然佢嘅決定咧冇任何合理嘅人都會做嘅。啊，嗱呢個指標係乜嘢咧？即係射十二碼咁計啦嚇，你射左射右射中間咧，尤其今時今日咧。你唔话得佢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咪？你又离马就专登细细力戳中间噶喎，搏个守门员扑两边噶嘛？ 系啊系啊。 啊，如果以前嚟讲咧，阿叔就可能谂搞错十二码，你唔射两边射中间嗱、啊，你唔话得佢嘅。 啊， 呢、這个情形咧就唔系话一个合理人士咧都唔会认为可以做得出嘅结果，因为左右中间都得噶嘛。 嗯。 咁所以如果你话个法官错嘅时候咧，就要错得好离谱啦。 嗯。 即系例如佢个十二码咧射翻去。对面龙门希望屯门柱弹翻翻嚟呢边入网咁，哦咁啊咁啊太过离谱啦咁，咁、 嗯、 但系冇得拣，因为佢一个事实嘅裁决，咁、 嗯、 啊所以控方咧就申请用咁嘅方法去上诉啦，咁、啊、亦都咧上面就系好难嘅呢、這个尺寸，你好难话个原审官唔信某些证人有问题嘅咁样，咁所以经历咗几年之后咧，终于呢几位。悭钱执法者咧，就最终咧就冇事， 系咁啊， 继续工作， 系啦。 不过有时候咧，即系唔好净系目标为本啊，谂清楚个过程啊、手段啊、手法啊、方式咧。会唔会犯法先好做咧？ 系啊，特别系政府部门啦，好多时候我哋即系点解要跟足程序咧，都系互相保障嘅。啲钱佢悭嘅，其实又唔可以话佢错咁，但系可能按照住正常嘅常规去到做嘅话，会更加妥当咯。 是啊，虽然是检控了一些所谓卡佬，他可能会走佬，那就由他走佬，就找出手令拉他佬。 那个就第二个程序了。好，今天 keep 住咁多先，唔该晒大众咪，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每一日出街前，我们都要穿鞋，而以前的人就会穿用草绳编成的凉鞋，即是草鞋。而家我哋都有环保波鞋喎，呢一款嘅环保波鞋设计好简约，主要系以黑色同埋白色嚟到去呈现出嚟噶。而鞋面就系用咗酿酒厂唔要嘅废物，好似系提子皮、提子种子同埋提子嘅茎部制成嘅植物皮噶。而鞋底嘅部分就系用咗回收橡胶制成，完全冇用到动物皮噶。亦都可以减低咗酿酒厂不必要嘅浪费。可能之后有一日你穿紧嘅波鞋都系用水果嚟到去制造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1872388 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咁原本系预约咗嘅听众，今日真系唔好意思啦，我都留咗言去你个 mailbox 嗰度啦，咁因为即系都联络唔到嘅话，咁所以咧就冷手执。个热毡堆啊，又系呢一句啦。咁今日咧就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即刻打电话上嚟，系啦。不过先讲，我哋头先嗰啲嘅系啦，高尔夫嗰啲就已经今日额满啦。咁啊，各位听众， 今日额满呢句说话好有玄机啊！小白讲得好妙啊。 系啦，今日额满， 即系乜嘢啦？礼拜一有冇机会再嚟料咧？ 系啦，咁大家留意，而家打电话上嚟， 斩料斩料。啊！斬夠大叉燒嗱，你依家我哋就賣個關子先啦。你想知就梗係禮拜一咧聽晨光第一線嗱。依家咧聽緊收音機嘅你，真係唔使再打嚟 攞高尔夫球啦， 系啦，咁打翻上嚟做咩咧？ 高尔夫球嘅热爱好浓厚，系啦，系啦，都要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咁啊，欢迎听众而家打电话上嚟咧，就即炒即送啊吓，咁啊，转头就会将大家嘅点唱咧，咁啊播翻出嚟噶啦，而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啦， 晨光追踪31。 嚟到港台追踪31啦，今日电话旁边咧邀请到电视部嘅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晚10:30嘅时间，唔知道有啲咩好节目咧？如果可介绍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冇问题。首先介绍今晚先，今晚10:30咧有呢个闪耀吧中华文明，咁啊主持人咧演员陈坤啊，继续带大家去考古啊，认识下我哋中国嘅历史。咁啊，今晚咧佢会带大家去到一个叫做殷墟嘅考古现场啊。呢、这个殷墟咧，话说个殷即系中国商朝嗰个商殷商嗰个殷，咁 系 话说系中国商朝咧后期王都嘅位置。嗱，佢而家就系今时今日河南嘅安阳市嗰一度。咁嗰个殷墟现场咧，好似嗰啲兵马俑一样啊，喺个地下嗰度挖到一个窿咧，就睇到当时即系商朝嗰啲建筑啊，睇到佢哋啲屋啊、啲房啊系点嘅样嘅。咁啊，尝试咧系啦，去解读一下咧，当中发掘得到出嚟嗰啲甲骨文嘅奥秘。咁啊，因为商朝咧，佢哋书写咧系靠甲骨文嘅。咁啊，甲骨文咧而家好似未系解读得晒噶。咁啊，节目咧另外咧会带大家去睇下咧喺嗰度揾到出嚟嘅一个中国国家嘅一级文物啊，叫做司母戊鼎，系一只咧话揾到咧，即系最重嘅古代青铜嘅器具嚟嘅。咁嗰只鼎咧叫做司母戊鼎啦。咁点解咧？因为嗰个鼎里边啊刻咗一个铭文，就写住司母戊三个字。 系 咁啊，嗰个司咧系公司嘅司。咁但系好多专家就话呢个司字咧其实系皇后嘅后字嚟嘅。咁啊，佢应该叫做司母戊鼎，定系叫做后母 戊鼎咧？ 嗱，呢个节目咧会同大家考古一下。嗱，甚至乎有专家话司母戊咧，根本系一个字嚟嘅，唔系三个字嚟嘅。 咁司母戊如果系一个字，咁呢个字系咩字嚟嘅 咧？同埋点解嘅咧？嗱，就系另一班专家就讲话系佢唔系一个字嚟嘅，佢系两个字嚟嘅。 哇！ 系啦，即系甲骨文嘅嘢，真系好多奥秘喺当中。如果大家想跟住陈坤去考古嘅话咧，记得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闪耀吧中华文明啊！ 系啦，听完之后咧，我断估呢班专家咧解读得最清楚，应该系嗰个母字，母亲个母个母字、 嗯， 因为大家都好似冇误读过呢一个字啦。 系 呢个字就应该准噶啦，其他嗰啲就点咧？咁啊，大家留意住今晚闪耀吧中华文明。好啦，另外仲有咩好节目？ 咁啊，介绍一场好嘅球赛俾大家睇下啦。咁啊，港台电视32台，今晚10:30咧，送俾大家世界七人榄球系列赛嘅分站精华。 嗯， 咁啊，呢个七榄咧，即系世界七人榄球系列赛咧，就每一场嗱，香港嗰个香港 Rugby Seven 咧，香港七人榄球赛咧，就 系 其中一个分站嚟嘅。大家有啲又或者喺现场睇过，或者电视机嗰度睇过咧，都知道 气氛好正啊！ 气氛好正啦，亦都好紧张、好刺激嘅。咁啊，我哋咧32台咧就会嚟紧咧全程紧贴晒呢个分组赛嘅每一个分站嘅精华，咁啊会喺逢星期五晚上嘅10:30，港台电视32就会同大家独家送上呢个精华噶啦。咁啊呢个比赛咧就系汇聚咗嚟自14个国家男女子各12支队伍，咁啊喺巡回7个分站，香港系其中一个分站啊，巡回7个分站，积分榜排名最头嗰8队咧就会去到马德里嗰度进行呢个总决赛嘅回合。我哋32台咧全程去到总决赛都同大家咧送上呢个精华嘅。咁啊，今晚第一个分站咧就系杜拜站。咁啊，中意睇开 Rugby 嘅朋友，或者嚟紧买咗香港呢个七人榄球赛飞嘅朋友咧，做定功课，记得要留意呢个节目啊！ 哇，除咗 Rugby 之外，唔知道会唔会仲有其他嘅球类活动嘅比赛，32台都可以 cover 到送俾我哋嘅听众同观众咧？ 冇问题啊！咁啊，当然有啊！咁啊，就系呢个港超联啊，呢个足球香港超级联赛啊，呢个球季啊，咁啊。同樣是港台電視32都會同大家獨家送上這個直播，咁就是講緊咧，聽日啊，聽日晏晝2:50就會有呢個香港 U23主场对呢个冠中南区，咁啊去到星期日啦，星期日当晚6:30咧就有而家排榜首嘅李文对住排第9嘅晋锋，咁啊大家可以咧继续支持下我哋本地运动，支持下我哋本地波，咁啊记得留意32台睇下呢个港超联啊， 系啦，呢两场港超联都系直播嚟噶，咁啊大家按时咧就准时收睇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畅，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唐美道一栋大厦清晨发生火警，七人受伤送院，其中两名男子昏迷，170名住客需要疏散。现场是唐美道长辉大厦，清晨大约六点，多名住客报警话一个单位起火，消防抵达现场将火救熄，三男四女受伤。其中两名在起火单位救出的男子分别40岁和61岁，救出时已经昏迷，另外四人清醒，分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金管局调整自用住宅物业及非住宅物业按揭成数，并暂停物业按揭贷款假设利率上升两厘的压力测试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英文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表示，暂停压力测试是考虑到现时利率已经接近最高峰，普遍认为美国联储局未来有机会减息，因此相信本港利率未来更有可能是下降而不是上升。暂停压力测试可以让希望置业的人士可以置业。被問到交爾州人工島的推行時間，陳茂波說必須先完成可行性研究，以及是否需要採取一些緩解措施，目前估計可能會延遲兩至三年。有聽眾致電節目，希望政府多關注中產的需要。陳茂波說政府在過去已經做了一些支援中產的措施，未來亦都會研究如何採取措施協助中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恶劣天气下维持股票市场运作是市场共识，会在今年年中之前敲定细节，等到市场准备就绪就会落实。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台风下进行股票交易涉及钱银交收，劝商员工回不到公司要在家工作，要有网络安排令到员工做到原本在办公室的工作。目前有些机构已经有在家工作安排。许正宇说，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提出多项建议，包括上市安排、规管安排等，将会成熟一项退一项。谈及发债，他说未来五年政府发债比率占本地生产总值 9% 至 13%， 相对其他经济体属于很低水平。他重申，發債不會用於經常性開支，是投資公共工程項目，會對經濟發展有幫助。西九管理局早前已經預告明年會耗盡資金，已經向政府提交新財政方案，正是等待回覆。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表示，西九已經一直拼命節省開支，或者可以爭取多一兩個月的時間，但是亦都於事無補，預計今年六月就要作出決定。唐英年接受《星島日報》專訪的時候強調，西九不想申請破產，亦都不願意攤大手板向政府攞撥款，認為政府現時同樣面對財政壓力。他說西九手上唯一的資源只有土地，可能會賣一部分或者以其他方法妥善運用。對於外界擔心在市況低迷時出售土地會推冧市，唐英年形容有關說法無知。他說西九目前不急於賣地，最快可能要到2026-27 年才會固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朝早寒冷，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寒冷，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 66%，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79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13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8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73.2跌4蚊，百威亚太12.9升2.2，友邦保险62蚊跌1.6。阿里巴巴72.2跌7毫，信义玻璃7.91跌9仙，美团78.95跌9毫，建设银行4.86跌2仙，理想汽车179.8升2.5，中国软件国际5.22升1.2，百度集团98.55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29，日元150.31，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7，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9770点，升604点。港金报19080蚊，升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4.2美元，卖出204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瑞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现时咧，狮隧去沙田方向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狮隧九龙入口方面啦，咁龙尾咧去到窝打路道近沙福道。咁沿住龙翔道荃湾方向去狮隧咧，车龙都去到彩虹村噶啦。咁另外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加辉台，东隧去港岛的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狮隧出九龙龙尾去到红梅谷。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門龍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是車多，車龍是去到屯門騎術學校。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是慢車，龍尾去到加龍村。提多大家一次啦，現時呢獅隧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近瑞豐花園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封閉。而獅隧去沙田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獅隧九龍入口呢龍尾是去到窩打路道近沙福道。另外咧，龙翔道荃湾方向去狮隧咧嘅车龙都去到彩虹村噶啦，驾驶人士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未晚》，作曲刘胡日，作词金世佳，主唱杨千嬅。再见有时，作曲周国贤，作词郑敏，主唱 Sika。流作曲 Karen Yi， 作词木木神，主唱 Twins。 全部有齐，靓靓靓，干得靓，靓靓靓，真实靓，靓靓靓，靓靓靓，全部靓靓大厅。开场之后开门之 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都挨我的事是我没处理好，我的错我认，都被你闹了我这么久了，但我同西决之间的感情不轮到你来否定过。 东艺怪责江义不是没有原因，自己弟弟西决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怎会不心痛啊？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如果屋企人是嚴的，是好过不嚴，因为你会谨慎，没那么容易呢被人诱惑啊，或者行差踏错啊，因为你会谨慎一点。但你屋企不是说好，即是好富有，我一岁我父母就离了婚。嗨，大家好，我是苏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3，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同埋小白咧，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倾下偈。 我哋听众咧咁啊，早晨早晨啊，李小姐。 早晨， 系啊，李小姐可能会听到啲共共共共共咁嘅声啊。 系啊，依家搭紧车翻工啦。 翻工喎， 正常。 我唔系翻工，我去街啫。 哇， 退休 嘅， 开心， 系啊， 喂， 轻 松人生。 今日咧打个电话嚟咧，就同先生有啲爱的宣言，有啲说话要讲。是乜嘢事啊？先生生日定系结婚周年纪念啊？ 嗱，其实就唔系爱的宣言嘅，其实系好 系咩啊？ 我系好偶然听到你哋个电台，咁跟住你就话有birthday competition， 咁我话尝试下打呢个电话啦，咁啊打咯，咁点知就 接通咗 啦 系啦，跟住转咗晨光 morning call 啦，跟住又继续播出嚟啦。 你中意打 golf 咩？吓？ 系啊，我同先生每个星期都打一次。 喺边度打啊？喺石澳打。 滘西。 哦，滘西洲，滘西洲都几好。我见佢有啲 package， 夜晚黑，譬如我可能食个饭又打，即系可能 driving range 打3-4个钟头咁样，系咪咁样玩啊？你都系。 我哋唔会嘅，我哋真系落场打嘅。 哦，咁啊 happy 啊吓， 系啊，咁退咗休，咁啊一个礼拜打一次， 系咯， 咁诶当做运动啦。 咦，好 sweet 喎，咁样 系啊，都系正嘅。咁啊，校西又唔使打到咁贵咧，呢啲嘢所有嘢去到咁贵，轻松就可以感受到高尔夫球嘅乐趣咯。我而家都喺度初学者，几时教我两嘢啊？阿李小姐， 我唔识教人嘅，我都教唔到我先生， 系咩？你都教唔到你先生，但你系劲嘅， 劲到佢老公 啊！真系 手下败将， 系啊，因为咧，我自己 咧喺度运动咯， 系我自己都系上次去完南韩旅行之后咧，我就觉得哦，因为夜晚黑咧，即系睇佢哋啲电视台啊，哇，有四五个 channel 都系做高尔夫球 嘅， 有。好靓仔嘅男仔打 golf 啦， 有 更加多 靓女， 好多靓女打 golf。咁我觉得啊，打 golf 都几得意喎，咁样咁就尝试去学下咯。咁又系由嗰啲虚拟嗰啲高尔夫球场打下，跟住就打 driving range， 跟住就即系睇下有冇机会迟啲啊，学下打洞咯，落场打咯，咁样逐步嚟咯。 唔同嘅，你打高虚拟，你落场打咧，你其实真系一个你个人嗰个 mental game， 呢个 golf 系一个 mental game。你其实教西州有嗰啲训练班咧，唔错噶，又平，系啊。咁、 哦 啊、你训练完之后，佢跟住你叫你考个 golf pass 咧，咁你就可以打噶啦，可以落场打噶。 逐步嚟啦， 一听几有经验啊！ 系、 啊， 我都有跟教练嘅，但系都要努力啲喺股票市场搵啲钱先啊。系啊，唔容易啊。 我哋打咗25年噶啦， 嗰套嗰套杆都唔系简单嘅，系啊，入门级嗱，高尔夫球同你 要啊，你要我俾你。我仲有 多 套， 我自己都有一套。你见我长期嘅电车后面点解啲电用得咁快？就是、长期嗰套杆都喺我个车尾箱后面架啲电明明我架电池都系健康嘅，点解成日跑300公里好快就冇咗80公里去？ 你就 set 嘢喺后面咯， 万般带不走，唯有啲 杆 随身咁样啦。咁啊好啊，咁啊李小姐嗱，今日同你讲咁多先啦，祝你咧同先生咧长打长有啊吓，咁啊拣嚟咧刘德华加上咧吴京嘅细水长流俾你听啊，咁啊希望你哋都身体健康好嘛，多谢你电话， 大家咁啊，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它是什么。你越嘴硬它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我说朋友，虚长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个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嗨，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嘿，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猛地回过头，真相是已经到底。哎，还真是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有平静有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有得到，没事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就这样。 有刘德华同埋吴京先生嘅细水长流，咁啊，真系啊，今日人丁稀少啊，得我同阿小白做节目咧，就有阵时有啲乱象都要出现咗。咁可能头先大家听到话啊，同听众都要交代翻啦，即系嗰个高尔夫球，我哋都要讲声唔好意思噶，我哋名额真系每一日嘅 quota 都有限，咁所以就真系未能够安排，都若免欲免向御啊。 不过咧， 讲声唔好意思。 不过咧，头先。其实即系喺开头我咧都已经讲咗句咧，就系话今日嘅 quota 就送晒。 系啦，咁究竟明日系点咧？明日系 冇 神光第一线嘅。 系啦，咁几时有神光第一线啊？ 系啦，就系礼拜一、礼拜二啦。咁有冇机会再有呢一类嘅高尔夫球大赛嘅一啲名额，有机会同听众共享下咧？ 系啦， 咁 啊， 嗱，呢个有少少悬念啊。克服克服，我哋又极力向管理层争取下， 系啦，啲听众嘅福利，听众开心就我哋开心。 嗱，依家听到管理层咧，就少少讲有机会，有机会咁啦。嗱，有机会都唔系今日发生，你唔使依家打嚟啦，都系下个礼拜一或者下个礼拜二发生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就开心啦，有阵时打波嘅开心，睇波嘅亦都系开心啊吓。咁啊，系咯，留意礼拜一嘅晨光第一线啊！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好啦，咁啊讲下食先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啦，咁啊想做一啲简单啲嘅食物嘅话咧，咁啊都非常之值得介绍嘅。因为今次嘅材料咧啊非常之普通嘅啫，咁但系整出嚟嘅味道咧，相信好多嘅屋企嘅小朋友，甚至乎咧就系、是、我觉得其实好多嘅老人家都有人中意食啲一味餸嘅。咁佢系一个咧就叫做玉米饼。玉米饼即系咩？即系粟米饼。咁到底个做法系点嘅咧？咁要准备嘅材料咧，相当之简单。咁粟米饼嘅先准备粟米啦。咁、一大盘嘅粟米咧，其实都好多方法咧，可以攞到一粒粒嘅粟米嘅。咁我如果你想简单啲嘅，咁梗系买即系罐头嗰啲啦。咁你一倒出嚟嘅时候，其实飞飞啲水咁就已经系可以咧，就用得嘅粟米粒。其次嘅咧，你可以街市嗰度真系买一条条嘅粟米，然后咧就掹翻佢出嚟嘅。 哇！這个就个工序就会多。有冇啲叫粟米神器嘅咧？问下 有噶，其实咧有啲刨咧，佢都系一批批落去嘅时候咧，佢就成炸嘅呢一个粟米粒咧就弹出嚟嘅。咁当然网上面有好多古灵精怪方法嘅，又话咩攞个钻插入去，跟住咁嗰啲就冇啦。危险啊！ 咁疯狂 系啊！我睇过嗰啲真系离晒谱，又话咩攞个电钻插入去，跟住一转嘅时候就攞把刀切一声，跟住啲粟米粒飞晒出嚟。咁有好啲嘅方法，你掹佢又好，或者你直接片佢出嚟都好，咁都有好多方法，就唔使下即系电钻。 系 太夸张啦！ 太夸张，同埋即系如果其实呢一类嘅操作亦都唔太好啦。 系啦、好咁啊，粟米咁 啊， 你如果准备咗之后咧，就最干身少少，因为一阵间会拎佢。呢个煎啊，咁如果你太湿嘅都唔系咁好，咁啊干身少少嘅粟米粒，然后咧我就会先放咧就系两粒嘅鸡蛋嘅，咁两粒鸡蛋，跟住亦都会放少少奶嘅，奶咁啊唔需要特别多嘅啫，咁啊奶大概都系如果你一盘嘅话啦， 可能都係三湯匙咧嘅奶汁，其實就已經足夠噶啦。好，咁你見到個乾身咗嘅粟米粒，咁亦都放咗啲奶啦，咁兩隻嘅雞蛋，然後亦都準備一啲嘅叫做煎餅粉。咁煎餅粉基本上喺超級市場咧都已經好容易會揾得到噶啦，就將佢撈撈撈撈撈撈撈撈撈撈。咁你發覺因為已經有煎餅粉、有奶同埋有嗰個蛋漿，咁所以個粟米咧就已經唔會再係一粒粒咁乾身，係啲濕潤飽滿嘅感覺。好啦，跟住就準備定個平底鍋，咁你將呢一個嘅粟米咧就倒上去。其實倒咧唔係好倒到，我建議大家就攞個匙羹，大少少嘅匙羹就畢落去，畢落去嘅時候就有少少將佢壓一壓，壓扁佢。咁你個 pan 幾大嘅，咁你就將嗰個粟米粒咧就鋪平喺個餅。铺平喺个pan 上面先，铺平咗佢之后咧，你就可以揾黑芝麻啦。我哋都中意揾埋白芝麻嘅，即系两样都有。咁啊，开细火一路煎佢，细火煎啊，唔好大火，细火煎，一路咧就慢慢烘到佢咧第一层硬咗先，即系表面嗰层硬咗先。跟住就再将佢反转佢，咁啊，亦都将两边咧就烘到佢成为金黄色。 哦，系 系啦，金黄色 起痰啦，系咪？太好食啦，太好食， 自己谂到都起痰。好啦，咁跟住咧。你就將兩邊煎到金黃色嘅時候咧，你就如此類推，用呢個做法，你就將呢個粟米餅就煎大概三塊到，然後就將佢搭埋佢。搭埋佢，咁然之後你就發覺咧係一個好好味道嘅一個粟米餅啦。 咁、嗯、所以試下咧， 係啊，我覺得禮拜六日又容易整咧，呢、这個小朋友都整到嘅呢、这個，咁、大家不妨試一試啊！ 我的享樂時代。 好咁啊，两个男人啊围埋一齐就讲下玩具。 哦，好啊， 讲玩具。咁啊，近排小弟啊又手多买一只玩具俾自己啊。 咩玩具嚟噶你？ 咁啊，其实都系啲胎 哦。 反斗奇兵系列 那个坏人， 坏人，我系几中意坏人嘅，即系喺呢个反斗奇兵系列就系叫阿薛啦咁样，即系喺反斗奇兵第一集入边咧，咪有个叫做酷牙仔噶，咁个酷牙仔叫SID 啦，薛咁样啦，咁啊阿薛咧佢就将啲玩具咧成日会砌嚟砌去噶嘛， 改头换面啊， 即系将个 B B 头又会加落去只八爪鱼嗰度， 八爪鱼嗰度唔知蜘蛛嗰度咁 样，系啊系啊，咁我细个咧都系咁样玩玩具嘅，咁所以咧我就几中意呢个人物啦。咁样，咁啊特登咧喺佢出咗新嘅系列咧，我就喺叫做美国嗰啲电商咧就订翻嚟咯。 吓， 咁咧哇依家咧啲运费平， 佢系直头订嗰个阿薛翻嚟啊？ 系啊，订咗好细只嘅啫，其实即系同你之前你有玩开嗰只雷鹏三世嗰、那个size 系差唔多， 可动 figure 差唔多。 系啦，佢 exactly 系可动 figure 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啊。即系咧，原来咧呢个世界咧得个坏人咧都系唔系好玩嘅。要买翻个好人， 咁、 我密谋买 个好人啊， 买埋隔篱呢个 Andy， 但系 Andy 咧就因为传奇嘅关系咧 ，Andy 又系可动噶， 系啊，又系咁样噶，可动噶，好得意。 咦 ，Andy 送埋张床， 系 嗰张床唔系 Andy 嗰张床啊， 系啊系啊，几得意。 有冇得换床单啊？佢嘅床单有几个系列噶嘛，一个系太空人嗰、那个，一个系牛仔嗰、那个、那个款噶嘛。 系啊系啊，冇得换床单， 搞错啊！换床单做生意梗系咁做啦，一式几款。 喂，呢啲八寸嘅公仔咧，依家自己就人大咗咧，就玩玩具就冇玩旧时，譬如旧时Toys 出好多啦，嗰啲巨型啲一盒嗰啲 figure 咧，就我旧时有储嘅。 嗯， 但系咧依家随住咧自己个储物空间咧越嚟越少啦。 嗯， 跟住就开始咧，将自己喜欢嘅一啲玩具咧就 mini 化，即系以后都可以买玩具嘅。 咦？喂，你 但系净可以买啲细嘅玩具。 其实咧，我哋细个都有见过嗰啲咩唔知咩百兽之王类似嗰啲一扎 friend 咧，咪全部合金嚟嘅。咁有啲咧，甚至乎系做到咩一比一百噶嘛？一比一百其实系都几大嘅。有啲再大啲，一比六十。一比六十即系人咁高，差唔多半个人咁高。 一比六十咪即系古天乐古老板个仓嗰啲咯， 嗰啲啊嘛， 即系一比一咁样咯，同人嘅真实大小。 咁佢嗰只有一比六十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而家我哋 mini 版嗰啲咧，就系将我哋以前细个玩嗰啲合金，譬如一比一百二十嗰啲咧，咁嗰啲就再将佢变细多少少。 系 而家新推翻嗰啲玩具咧，其實好多都係呢一隻嘅 size 嚟嘅。係 啊， 咁啊等啲人咧就好似我同你呢啲啊，咁又想儲，但係你講你儲翻以前嗰個又覺得算啦， 好牙位，跟住老婆又會鬧嗰啲咁嘅嘢咯。 咁佢就知道。 我哋有呢一个问题，佢系特登出呢一个咁样嘅系列，又谂住锯我哋啲钱嘅。 系啊，唔好讲锯，消费啫。嗱，我成日觉得钱咧就一定要用嘅，睇下用喺咩地方 嘅 啫。 你嘅心态系用咗先系钱啊嘛。 系啦，同埋如果即系嗰盒玩具能够带俾你一个喜乐、满足。甚或乎平安嘅话，咁系都值得去选购嘅。 系啊， 咁你最怕有阵时买完啲嘢翻嚟就一头租，或者买完翻嚟之后，即系仲要嬲嘅，仲要生气啫。咁有阵时都系咁啊。Kiddo 即系男人嘅世界咧，有阵时买盒玩具俾自己氹下自己开心，都系几好嘅。